由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再转飞黎巴嫩贝鲁特，在去年12月30号获得黎巴嫩总统奥恩在总统府接待。据报郭恩感谢奥恩在他被拘捕的时候给予他和妻子的支持，总统府否认双方曾经会面。郭恩在抵达黎巴嫩之后未有露面，他发表声明表示是要逃避司法不公和政治迫害才潜逃出境。消息又说郭恩现时心情愉快，感觉很安全，而且斗志高昂。他的律师说郭恩可能会在下个星期三在贝鲁特开记者会。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覆盖该区的云带逐渐转薄。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初时大致多云，下午渐转天晴，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天气和暖，星期日和星期一多云有微雨。现在的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 7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是报28450点，升260点，总成交金额192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88点，升3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585点，升15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81.6升6蚊，盈富基金28.65升2毫，小米集团11.14升3.6，阿里巴巴210.6升3.4，友邦保险83.65升1.8，融创中国48.4升1.8，中国平安93.25升1.15，美团点评103.6升1.7，建设银行6.8升7仙，信宇光学科技136蚊升1.1。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92，英镑10.327，瑞士法郎8.049，澳元5.468，加元6.007，新西兰元5.247，欧元8.7422。每百日元兑港元7.171，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9.476。港金现价报14120蚊，跌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18.8美元，卖出1519.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啊，西湾河嘅突发事故咧仍然处理紧嘅，咁现时咧西湾河太康街啦，近住泰安楼对开仍然系全线封闭嘅，咁影响到一带交通咧，特别系英皇道啊，咁啊嗰段一带交通咧都系挤塞嘅，经过朋友请你留意啦，就系西湾河嘅泰康街近住泰安楼咧对开全线封闭，咁而家咧受影响嘅巴士路线亦都需要改道行驶，一带交通挤塞噶。咁啊，较早前咧大埔公路去翻九龙方向，近住青沙公路入口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大涌道回旋处嘅坏车咧亦都拖走咗，而家荃湾路去屯门方向咧交通已经好翻好多啦。特别提提揸车嘅朋友啊，由于咧尚未维修嘅交通灯咧减至两组啊，咁就系旺角嘅花园街同埋山东街交界啦，湾仔轩尼斯道同埋分域街交界嘅，经过朋友留意啦。旺角花园街同山东街嘅交通灯仲未整好嘅，湾仔轩尼斯道同埋分域街嘅交界交通灯都亦都系未整好。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啦，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路面方面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每个人对药物嘅反应都唔同，为咗安全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笑声笑声，满载温馨。 二 2020幸福家庭。Let there be you. 新一年，我 Kitty 崔洁彤祝愿各位公公婆婆身壮力健，唔易攰，继续做个精灵嘅宝贝。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打波先嚟落雨，比赛先嚟拗柴， 着新鞋先嚟踢花，考试先嚟失手， 打机过关先嚟跳掣， 做 project 先嚟玩失踪， 空肚先嚟冇早餐食。 激气过后谂翻转头，头先只系芝麻绿豆嘅小事。面对难题不气馁，他朝成就必定非凡。 拉阔角度，放开心情。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巡礼， 寻常事认真做新人。 今个星期会出现嘅有 Mira 嘅陈卓妍， 或者如果咧佢露咗肌肉之后咧就有奖，你会逼佢露咧？ 如果靠呢样攞奖就唔系咁好嘅，咁但系如果你话真系要咁样攞到奖，你都牺牲下啦， 都唯有系咁啦，系嘛？都唯有系咁啊！ 哇，得咁少嘅唔够喉， 仲有逢星期六下昼4至6，香港电台第二台。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巡礼， 寻常事认真做新人。 Dixon、思培、阿乐、莫莉， 记住收听啦！ 哇，咁重嘅脚步声嘅，系咪阿田翻咗嚟啊？ 唔系、 啊， 有霸气过阿田、啊。 喂，我都听到啊！ 远听好似非洲草原上面啲大象行过嚟。近听直情好似侏罗纪里面嗰隻暴龙啊！ 哎呀，越嚟越近啊！死死啦，我好惊啊！ 大家好， 哇，恐龙识讲嘢噶， 我岂止识讲嘢，我仲识做戏添啊！今日我仲嚟开麦啊！咪住先，我唔系恐龙，我系龙猫，我系何远东啊！ 早晨，早晨， 早晨啊！ 早晨啊，东东，早晨啊，早早， 早晨啊，东东，早晨啊，豪仔， 早晨啊，早早，早晨啊，豪仔，早晨啊，咁多位丰收快活人嘅听众， 系啊，好似好耐冇听龙猫个名啦，突然间又 系啊， 系、啊， 都我谂都有两年噶啦，差唔多。 自从宫崎骏之后都冇再做啦，系嘛？ 唔系啊，佢做咯，未系个角色做咗龙猫咯， 系啊，我由猫啊，即系各式各样嘅嘢都做啦，希望今年会播啦，套即系我哋有套的士嗰套，诶，可以讲个名噶嘛？ 我都讲得 嘅咁样，希望续集快播啦。好多人都问我几时播，其实咧呢啲问题咧，我真系答唔到噶。 系咩？你同佢讲交俾运输署咯，佢可能会先有优质的士先啊嘛。 嗱，唔系即系道路嘅问题咧，其实冇人比你即系更加熟悉嘅。琴日你都讲过啦，你自己即系要去食嘢，即系自助餐啊嘛。你琴日兜咗几耐啊？ 哦，嗰度就真系算小事啦，我觉得，因为以即系琴日呢个即系大行嚟计咧，我谂中间发生咗咁多嘢。我嗰个算啦，即系不过只不过系不停有要兜路咧，但系都理解嘅，即系琴日呢个状况咧，系啊，我谂都好耐都冇试过。琴日咧，如果你话反而即系最高兴系咩咧？最高兴可能咧就系、是、琴日即系终于都见到即系自己一家人整齐咧，系啊，呢、這个即系可能好多人你话去到点解呢几日咧，哇都要出去食饭啊，都系要做呢啲嘢，但我又觉得咁样。你又咧又要锻炼自己一个咧咩叫做耐性咧？系啦，即系你觉得自己算唔算系一个有忍耐力、有耐性嘅人？ 我睇度数，我几有趣嘅，我就即系我觉得我有嘅。 系， 但如果咧你去到某一个位置，你过咗我个标，又或者咧我已经忍咗一排嘅咧，我嘣一声你见我豪仔见过噶啦，我嘣我要发嗰阵时咧就冇人揿到我咯，即系我去到忍唔到之后，忍完再忍，忍完再忍都仲可以笑嘅，但我零秒可以变身另外一个人咁， 即是炸弹啊， 系啊，爆要爆噶啦。 你应该系咪好似可爱啲噶会？ 其实我估我咧比阿祖咧仲犀利啊，即系我平时咧即 系 呃人到爆噶嘛，即系可以。 即係我真係可以一笑置之嘅所有嘢。但係咧，我估我嗰個反差咧、會更加恐怖。 即係要嚟拍台嗰下，嘣嗰下就冇人敢得到㗎啦，又係。但係好難去到呢一個點咯，你就 嗰個臨界點咧，真係、哇！嗰條界線一過咗咧，翻唔到轉頭。係，因為我個人好記仇嘅。 我呢個好記仇。 我記住添啊，佢。 我有仇必報嘅。 我都成日記住㗎。 我發射完出嚟就冇事咁樣。 唔係㗎，我要咧徹底摧毀㗎、 哇嚇！咪嗱，即係具體啲講咧，咪啲人成日都話，如果你即係哇做呢個公眾嘅事業，咁啲人如果認得你嘅話咧，佢就會全天候咧，總之佢見到你，佢都會想同你影相啊、合照啊、打招呼啊咁樣噶嘛。咁以往成日見得最多咧，我哋嗰次都講過 咩啊？ 阿英姐都試過喺機場度啊，嗱，英姐， 哦 ，OK， 俾人哋即係追住影相啊，喺後邊同框偷拍嘅時候咧， 係啦， 前面嘅佢前面用自拍咁樣同框偷拍。佢話嗰次佢嬲到咧，即係疑似起飛腳咧、 啊， 就同佢打成一片噶嘛。 係 啊， 我記得啊， 係啊， 即係有呢啲嘢噶嘛。 但係我諗大家都歷歷在目， 都歷歷在目嘅。所以我就話，如果具體到咧，即係你話啊，行出條街度，哇咁啱有人好想同你打招呼、啊， 係 你哋會唔會覺得自己係屬於點都係欣然接受啊？定係都面有尷尬、內性全無嗰種咧？ 我諗我哋呢啲嗱，我講先啦。有人咧認得你，同你打招呼，喂，我呢啲求之不得啦，咁少。会出现系咪先？咁所以咧，通常都冇嘢嘅，系咪？但我知道你讲咩啊？东东你会系点样噶？好多会好多即系师奶真系睇大台，成日都会咚咚咚咚咁样噶嘛。 即系佢会唔会喺唔啱时候嘅情况底下都会喉住你要拉你过嚟咁样冇？ 其实都有嘅、即系试过嘅。但系如果即系我唔係好正常嗰啲咧，如果平時咧，我真係冇所謂噶，我咪即係街坊咁樣，我都會同你喂 hello 早晨啊咁樣。但係有時咧，你可能咧，你同屋企人咧商量緊啲好重要嘅嘢啊，又或者你食緊嘢啊， 係即係含住兩粒燒賣喺個口度嘅時候， 我真係試過奶黃包含住， 哇奶黃包， 然之後咧佢就咁同我講嘢，跟住我唔知講咩好喎，咁啊有啲尷尬咯。 咁應該俾我食埋個奶黃包先咯， 係啊，唔係但都 OK 啫，我哋呢啲都小事嚟嘅， 我哋都小事啫， 係啦，但係。但佢遇到佢，佢本身已经系咁值得讨论啦，系咪先？仲要咧睇到嗰段片嘅时候咧，我开头都有少少意想不到啊！即系佢个反应咧嚟得咁人啊！ 系， 我要咁样形容啊！ 佢咁做，你又话佢嚟得咁人？ 唔系，因为佢俾人哋个感觉系好近神噶嘛，系咪先？ 佢应该系圣人嚟噶嘛？ 系啦。但原來佢係會有一樣有呢個喜怒哀樂啦，會有感情，會有反應啦，真係會比較少估到啊！原來都咁真性情嘅。 應該咁講，估唔到咧，佢件衫咁白，原來佢都會黑面嘅。 係 係啦， 仲黑得咁徹底添。 係啦，嗱，都係講緊因為呢個跨年啊，我哋而家咧啱啱一月二號啫嘛，今日先係。咁但係咧，佢呢個開年咧就開得就佢會覺得比較有火啦，就話呢個咧天主教宗啊方濟各咧就喺呢個聖伯多祿廣場咧舉行呢個咧梵蒂岡跨年夜同各地信徒打。打招呼的时候咧，嗱、我觉得呢个前提好重要。佢摆明系落去打招呼噶嘛，即系佢都要见人噶嘛。 嗯、 但系唔知点解，佢就话咧喺见人嘅途中咧，就被一名女子，有啲人就写系大妈。我睇落去个样咧，总之都系 都端庄嘅， 端庄啊！佢又唔系举牌，佢又冇举牌。 亚洲裔嘅朋友咯，亚洲裔嘅女士咯。 系啦系啦，咁咧佢就拉住佢只手，咁就话咧惹起教宗嘅一个反应咧，就系话不满。咁然后咧，仲不满之余，你话黑面就算数啦。佢话点知咧，就话佢就大力拍打嗰个人只手，系啦。咁然后先至即系走得甩， 系 咁样嘅。 你有冇睇到条片啊？ 条片冇啊。 我有睇到嘅， 啪啪声啊，真系。 都啪啪聲噶，嗱我覺得同頭先個文字形容要少少唔同嘅， 係 佢真係咧落到去同人哋握手，佢咧即係入嚟當由右手邊開始啦，逐個逐個握，逐個逐個握咁樣，好得睇嘅，好開心嘅，大家都。但呢一位亞洲裔嘅女士咧，其實就已經係過咗握手嗰個位噶啦，佢係伸手過去，即係好似而家咁樣，係啦，阿教宗已經擰住面走噶啦，佢就伸手過去一嘢將佢扯埋佢自己嗰邊嗰度，而阿教宗咧係有少少失平衡。即系向前中咗少少咁样嘅，即系教宗嗰个钟啊，就中咗少少。跟住呢位女士咧，就再好用力地揸住佢只手。之后咧，即系当然可能你会话佢都有一个教宗啊，头先都会话啦，哇，好近神噶咯，已经。但系佢嗰下咧都真系黑咗面，同埋。 拍打好似即係有少少似咧媽媽教小朋友嗰啲咧打落隻手度咁樣， 即衰仔啊，啲曳手啊嗰啲咁樣。 但係咧都嗱，我力度我就唔形容啦，但係力到佢塊面嗰個黑嘅力度咧係大嘅，即係佢打咗幾下鬆開佢隻手，因為我自己睇我會覺得係，因為呢位女士真係幾冇禮貌啊，即係嗰個扯係拉佢過去咁樣，但係其實嗰下咧可能係兩秒嘅事情，因為跟住咧佢已經成功逃脱之餘咧，隔離已經有一啲嘅保安咧就幫阿教宗就可以繼續行佢原本行嘅路噶。 但係依個動作好危險啊，因為佢拉阿教宗，其實教宗咧都係一個伯伯嚟噶啦， 係啊冇錯， 其實佢83歲噶啦嘛，我都唔夠膽拉我阿婆過馬路啦，因為快啲咁 樣， 係啊，喂一秒都嫌多啊，你咁樣拉佢，你啲手指教宗啲手指拉甩教咁點算？ 我琴日現身真係有個咁樣嘅經驗喎，我仔咧得個5歲人仔咧， 佢拉你嘅手啊？ 唔係啊，佢同我外母啊，因為尋日出去食飯嘅時候咧，就由我外母負責拖住佢啊嘛。佢就真係化身成為呢個瘋狂小 fans 咧，佢拖住我外母隻手咧，喺度轉圈之後咧，一扯落去，我就唔喺現場嘅。根據我老婆嘅目擊咧，就話聽到我外母話：哎呀，呢次慘啦！跟住就乒乓，两个一齐跌咗落地。 哎呀， 系啊，衰仔！跟住仲要咧，啲途人咧即刻冲出嚟咧，就扶起佢哋。即系可想而知咧，都撞甚咧严重嘅。 起码两个人跌咗落地，仲有一个都系长者啊， 长者嚟噶嘛，真系跟住先至扶翻起身咧。跟住事后都话：，喂，你咁样拉一拉咧，真系会失平衡噶。我马上就可以代入到咧，琴日教宗嗰个处境里边咧，因为以年纪嚟计咧，佢同我外母差唔多嘅啫。系啦，哇，咁样拉一拉，仲要拉嗰个唔系一个5歲小朋友，系一个大妈嚟噶咁样。 我 覺得知佢會即係做咩神都有火啊！呢次真係神都有火。 因為其實呢一單新聞咧，香港嘅報道就唔係太多啦，但係外地嘅報道咧係非常之廣泛嘅。因為大家有一個好大嘅討論點啊，就係佢係教宗。佢系咪應該點樣都要可以，即係好似冇情緒嘅？佢只係會神愛世人，永遠都係打救大家咁樣嘅啫。 哦，咁佢都會打救嘅。 係啦，但今次嗰個反應會令到嗱贊成同埋反對咧，其實都有人喺度嘅喎。有啲咧就會覺得啊，你呢個嘅身份啦，又有一個宗教嘅背景啦，點樣都好出手就唔啱噶啦。但有啲都會話，但嗰位嘅女士，佢真係好冇禮貌地去拉扯，而且。佢教宗即係佢都係人嚟㗎，佢都會有痛㗎，佢都會驚跌㗎。咁你覺得可能係人嘅反應嚟㗎啫喎，反而咧就會覺得佢更似一個人啊，更加親民添。 但我覺得佢最犀利係咩咧？事後嗰、那個即係演說啊嘛，因為佢係除夕夜發生嘅呢一個即係大媽拉手事件。咁佢喺1月1日嘅新年文告裏面咧，我覺得呢個大媽今次真係威到盡啊！ 點解？ 佢竟然可以成為咗教宗。佢所謂嘅脱稿啊，即係話唔跟稿講咧嘅主角喎。 喂，我呢個反而我冇睇到喎， 啊、 你 威威喎、 啊。係啊，真係威喎、啊。佢話教宗咧喺新年文告裏面咧，佢就話咧多次咧就不依講稿照讀咧。點解大家會知道咧？因為佢話我要提翻咧喺除夕晚上咧喺聖伯多祿教場裏面咧所發生嘅小插曲。佢話咧對於女性施加任何暴力咧都係等於褻瀆咗神明嘅。而上帝嘅誕生係源於女性，即係當然對佢嚟講係聖母瑪利亞啊嘛。佢話咧，教宗承認自己當晚嘅行為，即係拍打佢 啦。一個道歉嚟噶咯， 都唔係算啊，直情係佢話我係做咗個錯誤嘅示範。而且咧，佢我覺得佢解得好靚係咩咧？佢唔係話我突然間咧衝昏咗頭腦，佢唔講呢啲。佢話好多時候我哋咧係會失去咗耐心，失去咗耐心。佢然後咧就再同你講啦。佢話女性咧係生命之源，但係佢哋持續被侮辱、毆打、強暴。被迫賣淫同埋阻止佢嘅子宮咧孕育嘅生命，即係講緊嗰啲墮胎啦，係啦，終止懷孕啦。所以佢話咧，要為女性每行一步咧，都代表咧全人類嘅進步。咁然後佢就提到自己做嘅嘢咧係一個錯誤嘅示範。哇！我覺得嗱，第一佢就願意為自己做嘅嘢 勇於承擔， 勇於承擔道歉啦，同埋咧即係成日話你用公關角度咧，如果你只係將呢件事咧放落係教宗自己個人身上咧，又未免顯得太即係太細微啦。你就覺得喂咁教宗咁大個人，即係佢冇 講大事噶嘛， 講大事噶嘛， 好似我哋三個咁樣咩？ 係啦， 我哋講是非嘅啫嘛， 我哋講大是非咯， 係啦。 佢最叻 講大是大非啦。 佢最叻就係將自己對呢一個婦女嘅拍打咧，將佢提升成為就係話。呢啲就係對婦女暴力咧，係任何都唔應該容忍嘅。然後就再關心埋婦女喺我哋呢一個世界每一個角落受到乜嘢唔同程度嘅暴力，希望大家尊重。哇！呢、這個提升得幾高層次，我覺得呢個好靚喎，呢、這個做法 係啊，即係起碼肯認錯。另外咧，其實佢仲有一個咧，即係當佢主持晚禱嘅時候咧，呢、這個應該就係31號晚嗰陣時咧，就發生呢件事之後啦。佢咧都提出咗一點嘅，我覺得呢一點咧，即係哇，教宗真係教宗啊！ 佢咧即係我覺得所有嘅唔同嘅國家城市嘅領袖咧都可以聆聽下嘅。佢講咗啲乜嘢咧？佢就話咧，佢呼籲大眾要關愛他人，記住係應該要建立橋梁，而唔係圍牆。咁、我覺得呢一個咧，即係大家都可以唔同嘅領袖們咧，都可以聆聽一下教宗嘅分享啊。 係啊， 尤其是你自己話一個教徒嘅話咁樣。 係啊，我覺得有啲 artist 咧，真係嗱，我哋如果拉翻去世俗咧，好容易可以喺度學習到。即係你總有機會咧，即係嗰啲大明星嗰啲咧，佢總有嗰啲成日都黑面啊，唔知 點解。學下先。 荷里活嗰啲成日都好多嘅，嗰啲女星咧，成日都話俾人黑面咁樣 咧。一時時咧、我諗佢係去對人哋好 friendly 嗰陣時 都有 係 啦。 唔 係， 其實 你就可以學下。你學定教宗呢一個袋落袋咧，總之你突然間，哇！下次我哋拉住你的手，你大力拍打完，或者你黑完面，或者起完飛腳，你就可以第二日發表一份。 好伟大嘅， 冇噶啦！下次见到任何手啊，都锡一啖 咁 样咧， 咁啊做多咗， 跟住又唔得啦， 又 俾人 又涉足呢啲嘅涉足咯。 哎呀， 系啦，你下次用翻呢句，我觉得就好靓。好多时候我哋失去咗耐心， 系 好啊呢、這个，即系唔系话因为我大牌，因为我唔想见你嗰啲，系我哋失去咗耐心。系啦，我哋对任何妇女都应该要加以爱怜先得咁。 系，咁不如我整个口罩写住内心两个字，内心等候。 要啦， 咁样 咪等候区。其实应该你叫你助手写嗰啲等候区咧，好似人哋嗰啲主题乐园咁样咧。 系， 由呢度轮候到呢度咧，预计时间十五分钟。 主题乐园啦，去香港嗰啲急症室啊，咪可以训练到你嘅耐性咯。 哇， 又爆标121%啦，系咪？ 嗰啲 等噶嘛， 嗰啲等到第二朝噶，真系。 系啊，训练你哋嘅耐性，系啦，身体可以 hold 得住嘅。 啊，所以我哋而家明白。到啦，教宗都会黑面，但系佢亦都会道歉嘅、哦。 喂，咁下次我黑面，你哋唔好话我咯。 O、okay, K， 好啊， 系啊， 但你系长黑、啊，你系。 sorry 啊， 送翻呢只牵手俾你啊，你都系想牵手啫。咁不如我哋伸只手俾你拖一拖啦。但系究竟有咩人仲失去咗耐性呢？真系噶，大家都要谂一谂啊。 心情很不错，想到街上走走、yeah、于是暗暗的天空开始灯光闪烁，世界变得有一点无厘头，我的心情像突破树在挖洞，想找到出口，找到出口，找到出口，谁负责轰隆隆的节奏，快出来自首， 不過你講開咧嗰啲即係痴情 fans 咧，因為有啲人就話嗰位大媽咧，佢可能都係因為太心急啦，好想見到佢啦。早排亦都有一個痴情 fans 咧，就俾人哋話咧，即係有啲缺德嘅影相行為咧。 咩嘢咧？ 係就係、 偷影啊？ 唔係阿林書豪咧，即係呢位 NBA 球星啦，而家就過咗 CBA 度打波啦，就話咧佢有一次咧出場嘅時候咧，佢哋咁啱就有一個佢哋嘅隊員啊就離世啊，咁佢哋就搞嗰啲默哀儀式咧，大家開波之前咧就喺中圈度耷低頭休息默哀啦咁樣。佢點知呢個時候喺呢個默哀嘅時候，就有一個觀眾咧衝咗上嚟， 太冇禮貌啦！ 喺佢隔離咧箍住佢隻手強行咧合照。佢話咧嬲到咧，因為林書豪又默哀緊，又唔可以點樣喐，咁啊淨係咧真係望住佢咧怒啤咁樣咯。事後咧，不過好多嗰啲球迷都話：哇，真係嗰啲叫做咩啊？丟臉丟到去太平洋。都话点解咁样衰真系？ 对件事件太唔礼，太冇尊重啊！ 系咯，合照啫嘛，你揾我哋，我哋系一定会企喺度噶。 我哋求之不得， 我哋唔喐噶啦。听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昨晚在深水埗丽阁村一个单位检获怀疑枪械，一对超过60岁的夫妇被捕。警方昨晚近11点接报，到丽湖楼一个单位调查，发现单位内有6支怀疑曲尺手枪、4支怀疑左轮手枪、86发子弹以及1副手扣。经初步调查，62岁男子和61岁佢嘅妻子涉嫌无牌管有枪械或者弹药，藏有攻击性武器以及藏有仿制枪械被捕。警员检走手枪以及子弹，作进一步嘅检验，以了解系咪真枪。民阵元旦游行发生警民冲突，警方拘捕大约400人。医管局表示，截至昨晚10点，有11个人受伤送院，11名伤者包括7男4女，分别送到5间医院治理，其中4名男子情况稳定，其余7人已经出院。民权观察发言人黄浩然表示，警方昨日终止民阵的游行集会是侵犯集会自由，制造更多混乱，令到警民对事升级，批评警方完全破坏元旦游行市民和平表达诉求的机会。黄浩然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联合国、欧洲人权法院和香港终审法院案例都有说明，警察有正面责任协助游行和平有序进行。如果一小撮人有暴力行为，警方应该制止暴力，令到游行继续进行，不能够因而解散整个游行。黄浩然又说，警方在铜锣湾的大围捕行动是任意逮捕，暂时未知道3名民权观察员被捕原因。他强调，警方行使拘捕权的时候要克制谨慎，清楚提供原因，如果警方无法提出证据检控，就反映是滥捕滥告。在台北，军方证实参谋总长、11名上将等人，以及系机组人员共13人，早上7点几乘坐黑鹰直升机前往宜兰东澳进行春节慰问活动途中，直升机因为不明原因迫降新北市乌来山区，救援人员已经前往搜救。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初时大致多云，下午渐转天晴，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天气和暖，星期日和星期一多云有微雨。现在的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8,511点，升321点，总成交金额294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3,092点，升4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620点，升18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3.8，升8.2；小米集团11.1，升3.2。 盈富基金28.75系升3毫，阿里巴巴210.6升3.4，友邦保险83.8升2蚊，中国平安93.35升1.2，融创中国48.55升2蚊，建设银行6.8升7仙，信宇光学科技138.3系升3.4，美团点评103.6升1.7。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91，日元108.68，瑞士法郎0.968，澳元0.702，加元1.298，新西蘭元0.673，人民幣6.972，英磅對美元1.325，歐元對美元1.122。港金現價報14,120元，跌30元。倫敦金每盎司買入1,519.83美元，賣出1,520.2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民村。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英皇道去柴湾方向，近住西湾口港铁站最对出一带咧就比较挤塞噶。咁而喺九龙区啦，伟业街天桥去翻启祥道咧，由于车多，咁影响到龙翔道落观塘道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彩虹村噶。咁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啦，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咁较早前啦，泰康街近住泰安楼嘅封路咧已经重开啊！泰康街近住泰安楼嘅封路重开，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沙头角公路皇后山桥面、粉岭、马鞍山路翠涌华庭方向西贡。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朋友，你迷恋点毒品 ？Say no。 大家好，我是 Alfred 许廷铿啊。如果身为年轻人又想追求一些新鲜感或者刺激的话呢，可以去试一下学乐器啊，做一下运动，去培养多些不同的兴趣。有一样嘢一定不可以点的，就是毒品啦。企硬不剔嘢，向毒品说不。 禁毒署禁毒常务委员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提提你， 企硬 不剔嘢。 Stand with you, say no to drugs。 暴力真系可以解决问题， 面上可以见到有伤痛被焚烧破坏。 暴力真系可以将我哋变得更好。 手啊，唔好打！ 谂深一层，暴力除咗带嚟仇恨同破坏，我哋仲得到啲乜嘢？停止暴力，回归理性，为咗下一代，一起重建香港。 CIBS 多没有成为日常， 矮小症即是一个骨骼的异常的发育，很多人都说这个是遗传病啦，咁又啱一啲，又未必完全啱嘅。 异乡故事，行者的反思。 即系有啲人话你征服珠峰，其实唔系征服珠峰，系个大自然俾咗机会你能够喺某一个空间、某一个时间，你咁啱咁好彩可以上到去嘅啫。 上网重温节目 CIBS.RTHK.HK。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2019年世界风起云涌， 中美贸易战， 亚马逊森林大火， 日本令和时代开始， 全球恐怖袭击， 全球示威浪潮， 英国脱欧， 英国大选。 电视节目2019国际风云大事回顾，重温全球全年大事，今晚8点，港台电视31。 今日风骚快活人有，你揾我握手，我一定唔会掉头走，我仲会搏命揽住你只手嘅曾志豪。 系啊，仲有咧，就系我就算揽住咗你只手咧，我会尽量唔锡你只手嘅黄耀祖。 仲有我除咗揽住你只手，我仲想揽埋你只狗啊， 陪住你走。 系啊。头火势，今日咧即系有依个曾志豪咧，佢琴日咧就去咗食依个自助餐。我哋咧听佢个古仔咧，我哋推算佢咧应该系揸咗两个钟头车，然之后不停上山落山上山落山。咁好彩，佢都食到一餐好丰富嘅晚饭，开开心心咁样。今日交俾你啦。 如果咧，琴日成个过程可以 skip 咗一个步骤咧，就更开心啦，就是埋单嗰个步骤。好多跨年嘅晚会咧，喺呢一个即系除夕啊、元旦嘅时候咧，就不停喺度上演啦。譬如你睇台湾咧，哇，佢哋又会有嗰啲咩跨年连夜女王啊，有边个咧就会一晚走几场啊，用啲咩嘅舞蹈嚟同你表演啊咁样。不过你讲到咧跨年 show 咧，最好睇嘅，梗系唔系讲紧我哋香港啦，我哋嗰啲烟火咧，同埋水舞间咧，都固然好激动啦吓。但系讲到跨年 show 咧，大家觉得最蔚为奇观、最神奇、最好睇咧？一定是讲緊大陆嘅呢一个浙江卫视劲啊！浙江卫视嘅跨年 show 咧，究竟有啲咩睇咧？犀利啦！星光熠熠，全院满座，离远一睇，哇！成个现场环境咧，可以话系咧，即系灯火通明啊！你会见到咧，直情咧，即系有好多唔同嘅即系荧光棒咧，就应该坐满晒喺嗰张凳度咧，闪闪生辉。系头先我嘅形容会唔会有啲错咧？有冇语病咧？咩叫做见到好多唔同嘅荧光棒坐喺张凳度咧？你嘅意思系好多观众拎住荧光棒坐喺凳度咧，即系摇曳系咪？即系生姿啊咁样 ？Sorry， 唔系啊，头先我冇讲错，的而且确系有大量嘅荧光棒坐喺张凳度啫，但系冇人嘅吓？点解啊？系啊，因为咧，原来呢一个跨年夜 show 嘅浙江卫视现场咧，现场观众寥寥无几，冷冷清清。但是你不知道为什么望下去呢看不出的、哦、台上面的即观众朋友、那些表演嘉宾呢如果你不仔细看的话呢你一样是见到呢在台上我觅理想下面有万千的灯火呢一样在跟你呼应的是因为每一张凳上面他都摆了一支荧光棒而究竟荧光棒和观众的比例是多少呢我们可以看看呢那些即观众的留言呢他们是这样说的哇浙江卫视好有钱啊居然办咗一场咧，只系俾荧光棒睇嘅跨年演唱会啊！有啲人就话啦：，哇，呢个咪国王的座位嚟噶？点解我睇唔到嘅？最直接嘅当然就系话荧光棒比观众多，系就系、是、一个咁样嘅场面。听讲咧，即系啲人而家总结翻咧，嗰、那个入座率咧，可能真系咧有八成系荧光棒嚟噶，即系因为实在有太多人咧就走咗。你话系咪因为佢嘅观嗰、那个叫做咧？嘉宾阵容咧唔够强盛咧，都唔系嘅。佢哋自己嗰啲台柱节目啊，又有阿言承旭啊、汪阿姐啊，都系有上去啊。咩郑海啊、李晨啊、吴谨言嗰啲都有上去嘅。不过点解会咁样咧？其实你就系因为记得啦，咪就系因为当佢哋拍摄紧即系呢一啲真人 show 嘅时候咧，就呢一位即系被誉为国民男神啊高以翔咧，佢就喺过程里边咧就猝死。咁啊，亦都因为咧话佢嘅台处理方法咧就做得唔好啊，所以嗰阵时好多人已经话咧，话呢个系杀人凶手电视台，甚至乎咧大家就话要杯葛佢咁样。嗱，我想话嚟到呢度咧，你真系估唔到，人哋真系话杯葛就真系杯葛噶，人哋真系话咧要同你割席，真系割席噶。我以为咧，我真系以为噶，成日都话咧，你睇嗰啲内地嗰啲真人 show 咧，佢咪一 pan 落嗰个观众席度咧，你要喊嘅有喊，你要感动嘅有感动，你要两手握拳嘅有两手握埋你个拳都得，你一定都以为咧，系唔系全部都假嘅啫嘛，都系安排定嘅咧，有咩真系咩现场观众先得噶？记唔记得我哋当年系会咁样去理解内地嘅真人 show 噶嘛？但我经过今次之后咧，我发现，喂，其实内地真系有真观众噶、哦，你谂下。如果佢系要做假嘅，佢咪不如全场做晒假啦！即系佢都想个连夜 show 咧，即系要好好睇睇噶嘛，喂，好好睇睇要结尾噶嘛，但系佢都做唔到， 证明咧，所谓可以控制到嘅，即系我哋用翻香港嘅术语嘅话咧，嗰啲铁票咧，原来都唔系咁多嘅啫。嗰啲做媒嘅人咧，亦都唔可以咧令到你咧即系改变形势嘅。原来去到最后啊，无论你有几咁即系坚强嘅后盾都好咧，市场都系说明一切嘅。如果你真系俾市场唾弃嘅话，如果你真系咧有人唔中意你嘅话咧，原来你冇办法咧可以造假咧，可以以假乱真嘅。所以我见到呢一幕之后咧。我反而覺得咧，即係一質疑當然係悲啦，因為其實佢背後就反映即係嗰位即係國民男神咧，就咁樣喺舊年就走咗，呢個一定係悲噶啦。不過喜個方面咧，我真係覺得原來佢哋係真噶。如果我係浙江衞視，我係內地啲電視台咧，我更加應該周圍話俾人聽係有真市場，係有真觀眾。我哋今年年尾淨係可以爭取到熒光棒。你应该话俾大家听，来年啊，你会精益求精。我希望下年嘅人数系多嘅荧光棒，咁你咪为之 very good 咯。嗯，不过亦都好多人就话啦，早知亚视嗰阵时唔使掟掟寿包啦，系咪掟荧光棒，冲餐嘅场面都几好啊。下次我都识啦，整色整水，整翻支荧光棒先。风头火势，如果阿祖当日喺呢一个跨年 show 度做紧呢个主持嘅话，唔知佢一出场嘅时候，佢会点同打招呼呢 h e l l o 各位现场嘅观众，系同埋亲爱嘅荧光棒，你哋好啊！究竟佢会点样可以同佢哋打成一片呢？我哋交俾你啦 ，MC 祖。 我谂我第一句会讲 ，Hello， 大家好，大家见唔见到我啊？人哋个台好大噶嘛，我咁细粒，我惊人哋见到唔到啊。 定系话你见唔见到我支荧光棒啊？ 吓、 啊， 我攞出嚟俾大家睇。 哎呀，唔、yeah, 好啦， 唔好用荧光棒啊！豪仔咧就介绍咗个咧跨年 show 同大家分享啦。我觉得其实我哋香港咧都有一个咧引嚟大家非常之注目嘅跨年 show 咧，我就想讲呢一个啦。梗系讲紧啊连环甩碌由2019啊就甩碌去到2020嘅呢个除夕大抽奖啦，系咪？其实琴日我哋有讲到啦， 中唔中啊？中唔中啊？你 喂，我原来有一个号码噶， 你中唔中啊？你中唔中啊？ 我直头咩都冇啊！点解要讲佢咧？一个抽奖抽到全城轰动，但系同时间得到全城。冇人啊，连你自己中唔中奖你都唔想知啦。最后得到全城公愤，你一个跨年 show 劲啦啩，系咪先？嗱，点解咁样讲呢？之前嗰一撑咧，即系大家又已经系登入唔到啊，又话要咩攞你个验证码，跟住又话唔使验证码，即人即抽奖嗰度啊，大家亦都唔进入到啊，根本就抽都抽唔到啊。跟住佢哋已经有一个承诺噶啦，就系话系唔好意思，唔好意思，琴日朝早出咗嚟道歉噶啦，就话冇问题，就会改为咧琴日嘅晏昼三点咧，大家就可以上翻同一个网站度啦，查阅你哋嘅抽奖编号噶，怎料。再一个嘅承诺，佢再一次 keep 唔到，因为去到琴日晏昼三点嘅时候咧，大家去到个网站依然睇到呢几个字啊，就系、是、由于人数众多，请稍后再试，即系。你究竟有冇嗰个抽奖号码啦？究竟你中唔中奖，各样嘢都未见到嘅，因为系登入唔到嘅。最后大抽奖咧，最终啊延迟去到琴晚嘅八点咧就进行咗啊，即系都延迟咗差唔多成24个钟噶啦吓。跟住咧到夜晚十点咧就公布结果啦。嗱，旅发局咧系有致歉嘅，就话网站咧被列入为呢个黑名单，需要时间去解决。其实听到呢度嘅时候咧，都好拗头咯。啊，点解又会变成咗呢个黑名单呢？佢哋有出到嚟解释嘅，因为咧就系话。唔好意思啊，佢就话咧，其实咧，一早就有一个可能性啊，就是、因为咧，佢哋同时间啊，就是、要发出好多嘅唔同电邮或者 SMS 啦，咁令到咧有关嘅嗰、那个网络安全供应商咧就会怀疑啊，直接就会阻截咗啊，将你哋个网站咧变咗一个黑名单嘅，咁啊。即系呢一个咧，其实如果问翻其他嘅朋友有关嘅即系专家啦，佢哋都会话，其实呢个好正常。同埋系人都知噶啦。如果你系会喺同时间，因为一个活动透过一个网站啊，传送咧数以百万计嘅电邮或者 SMS 嘅话咧，好可能咧嗰啲嘅网站咧就会视你为一啲钓鱼网站啊，即时咧黑名单 blacklist 咗你，咁你个网站咧就系用唔到嘅，就好似我哋今次嗰个事件咁样啦吓。解说到嘅，咁啊即系知道个原因系乜嘢，旅发局亦都有走到出嚟道歉啦。但系我谂我哋好多香港嘅朋友咧问紧最大嘅问题就系、是、啊，点解你每一次派钱派礼物啦，连今次抽奖都好啦，同啲网络上面有关系嘅嘢咧， 你都一定会出事嘅。点解嘅咧？明明唔系有呢个创新及科技局嘅咩？即系如果我哋有一啲嘅专家，佢哋可以咁简单就话到俾你知，我哋同时间要喺咁短时间有咁多人登入，而且要发咁多确认嘅电邮嘅话咧，好容易就会被 blacklist 咗嘅咯。呢个系一个某层面上系 common sense 嚟嘅，即系佢哋行内人就一定知道。咁当然啦，我哋呢啲就冇得扮专家，我哋唔知嘅。但如果我哋都有創新及科技局啦，係呢一次嘅大抽獎咧，並唔係話哇幾年之前我哋已經 planning 嘅各樣嘢，都算係有少少臨急臨忙去做嘅。但係臨急臨忙唔係講緊一日啊嘛，係咪？咁即係你話即係嗰陣時啊，單機事件咧，香港都發生過唔少啦，咩大台選港姐都試過單機啦，係咪？但人哋第二年都搞得掂啦，你今次有咁大個大抽獎，你預咗？就係外地嘅啊，嚟到香港嘅遊客都可以參與嘅，明明諗住洗散靚個招牌噶嘛，哎呀，點知又出事？我覺得有一個簡單啲嘅方法嘅，即係如果咧，即係都咁多錢要出 OT 俾人哋啊，各樣嘢嘅話，要搞呢啲活動，如果自己嗰啲朋友真係未係最了解做得最好嘅話，揾一啲專家去幫幫手啊！因為本身嗰件事就係想啊，大家歌舞升平、開開心心迎接新嘅一年噶嘛。如果做唔到，仲換嚟大家會拗曬頭，即係邊有去到抽獎抽到咁冇癮㗎？係咪先？咁啊，因為有人提議咧，橫掂你今次抽得唔好，不如農曆新年抽多轉嘅咁樣。咁啊，不如我就話。其实你搞得掂先啦，你搞得掂嘅话咧，几时抽我哋香港嘅朋友应该会非常乐意嘅。 我哋可唔可以建议佢反璞归真啊？ 即系点啊？ 因为创新冇佢份，不如还原传统啦。 即系做咩派利是啊？ 派利是啊，派平安米啊，派超市礼券啊。 唔好派平安米啦，哎呀， 唔系起码攞到啊。同埋公公婆婆话，我派平安米咧，我排队就攞到，唔使攞个验证码啊。 你肯定唔会甩碌。 佢甩极都有啲米啊！ 哎、我唔知道啊，杀米咁啊佢。风头火势系啊，我哋好耐冇揾到佢翻到嚟帮我哋做嘉宾主持，因为之前佢都好忙啊。但系佢咧就话可以捉机俾自己唞一唞啦。啱啱咧仲我哋三啊，风骚三支公啊，影咗张靓相啊，摆咗我哋面书上面添，一齐支持下佢啊！佢系东东何远东。 系讲开呢个风骚三支公咧，我今日咧讲嘢咧，都两位拍档咧今日咧都发生咗啊，就系、是、咧、关佢哋咧有啲有啲谈事啊。嗱，事然系咁样嘅，其实咧我平时咧都成日翻屋企食饭啦，咁我楼下咧就有个公园，咁咧通常咧公园咧，咁我哋都食完饭又会行下咁样嘅，但系咧喺前日咧我就。即係有個唔係幾好嘅經驗啦，就係、是、啊諗住一家人咧好開心啊，咁我家姐兩個小朋友咧又去打下千秋嘅時候咧，就離遠咧就有個叔叔或者伯伯咧就喺度咁，然之後咧我就咧親眼目睹佢咧就將佢體內嗰嚿痰咧咁咧就噴射咗出嚟啦！哇喺嗰個時刻咧，我即刻覺得哇一月一號做啲咁嘅嘢唔係幾好啊嘛！咁跟住咧我咧就有少少忍唔住啦，我就咧同佢講咯，咁我就同佢講，我就哎下次咧唔好咁样吐啦，因为咧唔系好卫生噶咁样。咁啊，咁跟住当然叔叔咧已经咧即系将呢件事咧发生咗啦，咁亦都无可挽回啦。咁我亦都叫佢清理，但系佢都唔理呢件事啦。咁我都冇嘢可以做到噶啦。咁唯有咧就希望咧啲清洁咧哥哥姐姐咧就帮我哋咧第二日咧咁啊清洗翻好佢嘅。咁其实咧呢个咧问题咧系好严重噶。嗱，啲痰咧其实咧黐咗落地下或者黐咗落啲座位度咧，其实未有人及时清洗嘅时候咧。如果有人坐咗落去，或者有其他小朋友啊去啊玩嘅时候啊，咁唔小心嗨到啊，咁其实咧可能分分钟啊染到啊好多细菌啊，咁呢个咧真系好 dirty 噶嘛，咁所以咧大家咧即系千祈咧，即系如果唔好做呢件事啦，即系如果你身边咧有啲公公婆婆啊、伯伯啊，咁佢哋咧可能真系忍唔住嘅话咧，大家。不妨咧就教導下佢哋啊，可能咧自己咧帶定啲紙巾啊，咁啊包住佢啊，咁咧咁件事咧就會美好啲啦，咁亦都乾淨啲啦。因為殊不知咧，我今日咧就睇到一個報道喎，佢話其實我哋所有男士咧都應該喺洗手間入邊咧都經歷過噶啦，就係咧見到咧有人咧會喺對住個尿兜啊，然之後就卡。吐咁咩咧就吐落去，咦？咁呢个报道咧，佢做咗个调查咧，我觉得系相当之有趣嘅。佢话咧，原来咧有啲男士咧，受访嘅男士咧就系觉得咧，佢 如厕嘅时候啊，对住个尿兜吐痰咧，系觉得哇，我好 man 啊，我好有男士嘅气概啊！哇，我一睇到呢度咧，我自己都忍唔住笑啦，因为我喺度谂紧啊，个气概喺边咧？即系唔通佢觉得自己呼吸道咧好畅顺，即系好大啊！即系觉得自己嗰个气场系嘅气场好大啫吓。跟住咧，佢仲话咧，受访嘅人咧，有人咧系舔舐咧，话自己啊。佢對住個尿兜吐痰啊，係覺得有快感啊！嗱，其實咧，即係我個人咧比較分裂嘅，但我覺得咧快感咧呢一樣嘢咧，唔需要咧對住一個尿兜去攞到嘅。 你有冇玩嗰啲歡樂大天地嗰啲啊？佢當掟彩虹圈啊，啲阿伯可能咧 就係招， 係啦，可以用個痰嚟掟彩虹圈，招咁樣。 係射中咗就好啦，但射唔中咗咧，其實真係好唔衞生噶。嗱，同埋咧我諗男士咧會更加明白嘅，即係咁尿。兜入边咧有啲水噶嘛，咁你吐落去咧，啲浅开啲水花四溅咁样嘅时候咧，咁其实咧真系咧会带嚟咧好多唔方便啦。咁你隔篱啊，一齐可能用紧呢个洗手间嘅人咧，都可能会觉得唔系好方便嘅。所以大家咧真系尽量避免啦，亦都唔好喺呢啲地方度做呢件事啦。咁咧，我俾个少少嘅建议你嗱，如果咧啱啱新一年啦，如果你发现咧自己咧痰多咳嗽啊。千祈唔好讳疾忌医，真系咧去睇下医生，问下医生咧，即系究竟件事系点嘅？因为咧，我做咗少少资料搜集啊，佢话咧，如果咧你啲痰咧，我都知道忍住咧或者吞翻落去咧系唔好嘅，咁系要吐出嚟嘅。咁啊，因为咧如果忍得太多咧，可能分分钟咧会有肺炎添噶。咁咧，我明白嘅，大家都有呢个需要，不过我哋要顾己及人，一定要关爱同埋。珍惜身边的所有事物，大家记住啦。 你哭得太累了，你伤得太深了，你爱得太傻了，你哭得就像是末日要来了。所以你听慢歌，很慢很慢的歌，听得心如刀割，是不是应该换一种节奏了？哦哦哦哦，不要再问谁是对的，谁是错的，谁是谁非，谁又看见谁了？反正错了，反正输了，反正自己。谁是错的，谁是谁非，谁又 情那个。 啱听过有五月天啊，伤心的人别听慢歌。知唔知我点解突然间拣呢只歌？ 点解？ 因为咧，头先我咪话咧，跨年 show 咧，如果要去台湾睇咧，就会好精彩咧。我见到佢话啊，佢哋台湾有个宅男女神咧，安心雅咧，就话做咗两场跨年 show 啦。佢嘅表演咧就系一个16分钟咧 non stop 嘅，唔知咩 DJ 电音咧，即系混音又跳又唱咧。最紧要我见啲形容咧，全部都系写住咩？大解放啦，遮不住啦，挡不住啦，咁但佢个歌喉啦，其中一个佢揀嘅16分钟嘅组曲就係有五月天刚才呢一隻伤心的人别听慢歌，我望唔到安心马啦，听下都开心啦， 好啊， 感受下嗰种解放热闹啊，嗰种跨年 show 啊， 过田湾啊， 包括成立区议会、辖下委员会、成立区议会直辖工作小组，并且推选正副召集人，处理两项社区拨款计划申请。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时覆盖该区嘅云带逐渐转薄。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初时大致多云，下昼渐转天晴，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天气和暖，星期日同星期一多云有微雨。依家嘅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8,477点，升287点，总成交金额386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94点，升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641点，升21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3.6升8蚊，小米集团11.02系升咗2.4，盈富基金28.7升2.5，阿里巴巴210.2升3蚊，中国平安93.05系升9.5，友邦保险83.75升1.95，融创中国48.45升1.9，美团点评103.8升1.9，信宇光学科技139.5升4.6，建设银行6.78系升5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91，英镑10.323，瑞士法郎8.051，澳元5.468，加元6.003，新西兰元5.244，欧元8.7457。每百日元兑港元7.1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9.41。港金现价报14,120元，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20.81美元，卖出1,52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对出，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在爱民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伟业街天桥去启祥道由于慢车影响到龙翔道去观塘道方向排到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受爆水管影响，车公庙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车公庙站慢线封闭的。现在还有两组交通灯尚未复修的，位置就在旺角的花园街、山东街和湾仔的轩尼斯道分域街交界，驾车朋友经过要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沙头角公路皇后山桥面粉岭、马鞍山路翠涌华庭方向西贡。最后环保处提醒你不要空转汽车引擎，交通督导员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笑声笑声，满载温馨。2020 幸福家庭。 Let there be you. 新一年我私分祝福各位仔仔女女学业进步，桃花畅旺。即是有阵时见到啲靓仔靓女，但系唔系望得好清楚，最终都俾你撞得翻，仲识到佢添。祝愿各位事事顺境，万事如意。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3、2、1 ，Happy New Year！ ERA 保期， 我心中的小怪兽就是毒气双子，毒气呢就会好攻鼻啦，眼又痛啦，头又痛又会呕，所以我好惊毒气双子嘅。 第46届全港儿童故事演讲比赛，香港电台香港小童群益会合办，主题心中的小怪兽，立即上 storytelling.bgca.org.hk 上载小朋友讲故事的影片参赛啦。 我哋系 ERA。第46届全港儿童故事演讲比赛，约定你。 哎，我打东啊！ 哎呀， 咁山张你都打，我碰你三分钟。 哎哟， 等阵先，我食糊啊，食你只东。 唔好啊！ 喂，好咯，我哋打牌，你不停喺隔篱叫乜嘢啊？ 你又打东又碰东，而家仲要食东添，我啊会痛噶。 你边个啊？嗌痛？ 我咪就系双番东，东东何远东。 喂，花田继续放假嘅风速快运咧，今日有曾志豪、有黄耀祖，仲有佢何远东。 系啊，报个天气先嚟。 好啊，而家嘅温度咧18度，相对湿度咧76%。啊，今日咧大致多云啊，不过咧佢我日日都好中意依句，下昼咧就渐转天晴，希望咧个太阳伯伯咧会多啲出嚟啦。 系咯，同你头先睇嗰个股票机一样嘅咋。 系啊， 系啊， 好激动咁。 虽然而家大致多云啊，但系未来几日可能都会天晴咧。 系啊，系咪好天晴啊？我而家觉得系。系咩？真系升到冚冚声嘅啫， 都系全部都冇你份咯，可能系。 梗唔系啦，啊系啊， 局部地区性天晴咯， 系啊，唔系我都戥人开心嘅，但系我觉得哇，有咁多事都好咧，嗰、那个股市咧都会冇事噶，呢个系我觉得最神奇嘅。 好耐之前啲人已经话咧，股市系反应最迟钝，但又系最敏感嘅一个地方嚟嘅。 系 最敏感咧，就系有咩风吹草动咧，你真系已经第一时间佢就会谂先啊嘛。但最迟钝咧就系、是。当佢一消化咗个事情咧，无论仲嗰个即系灾难咧，仲系继续发生紧都好咧，嗰度冇嘢噶咯， 哦， 好好啊，所以真系 硬，因为成日啲人话咧，硬系要揾啲嘢炒噶嘛， 啊、 即系炒股票嗰种炒啊。如果你呢个个市唔好嘅，咪买某一类型嘅股票咯，因为嗰啲又会有一啲嘅炒作嘅情况出现咁啊嘛，所以永远都有嘢炒，永远都会有得升噶。 所以如果你嘅人生好似有股票咁样，股票市场咧，你一系就好敏感，一系就好迟钝，一系就好冷血。吓、你做咩冇反？消化晒 咁、你讲到敏感、迟钝同埋冷血咧，啱我就讲呢一单新闻。 好啊， 点解咁样讲咧？狗 系 如果佢俾人哋弃养嘅话、一定可以，其实冇 弃粉啊， 冇原因冇藉口可以俾到佢啦。 梗系啦， 但如果今次呢件事件系发生喺台湾嘅警署，咁又会系点样嘅一件事咧？因为的而且确咧，令到好多人会觉得件事好敏感啦。佢哋亦都有出到嚟做回应嘅，同时间亦都有人觉得会好气愤，点解会咁做嘅咧？ 但是你可爱的狗狗，你怎么不要它啦？ 佢扮呢啲好似嘅真系。嗱，冷静啲啊，冷静啲啊，系啊，系啦，系啦，因为今次咧就讲紧咧就系呢个喺台湾嘅花莲嗰边嘅，咁佢哋咧就话佢哋嘅警局咧传出咗一个弃养嘅消息，因为有网民咧就喺面书一啲嘅专业度爆料，就话。 有一隻狗咧就已經係收養咗啊！即係呢一個嘅警局啊，我諗佢哋就揾到一隻流浪狗喺十年之前就收養咗呢一隻狗，就叫做小王咁樣。不過咧，阿小王就俾人哋見到啦，有警員咧就用巡邏車，就用流浪犬嘅名義將呢只狗咧送到去收容所。 哎呀，衰人啊！ 養咗人哋十年咯， 就始亂終棄啊！係 啦，送咗去收容所，而網民咧更加上載咗兩張咧就呢個小王。讲啊，佢失缩喺个铁笼里面嘅相，嗰对眼睛啊，即系我有睇到，我都觉得系噶。总之就觉得好，佢好落寞咁样啦。就 把我抛弃了， 系啊。咁跟住咧就有网民热烈嘅讨论咯，就会问呢个警局，点解你哋要带头弃养动物咁样？而呢一个嘅花莲分局咧，见到网上面有咁热烈嘅讨论咧，佢哋系有澄清到嘅。但系佢澄清咗嗰个原因之后咧，就可能真系令到大家有更加大嘅嬲。你估下？点解佢养咗阿小王十年之后，佢哋家即系承认咗系送走咗阿小王嘅？点解啊？ 小王同佢讲，我已经唔再想喺你呢个警署啦。 系小王冇咁做到。 小王原来咧系有主人嘅，个主人就喺流浪收容所里边个所长。佢终于都认翻小王翻嚟啦。 如果系就感人啦。 系 呢个警察分局咧，原来佢哋谂住搬屋啦，跨年搬屋，带唔到佢走，所以就搬走佢先。 当佢系度假酒店啫，我哋只系摆佢，你哋误会咗啦，将所有 啊呢个啱数啲， 系我哋会接翻佢翻嚟嘅。 有咩比我哋自己公家嘅处所就更安全啦？咁样系啦，就咁样。 全部都不对啊！ 全部都唔啱。 全部都不对啊！嗰件事系点样咧？局方。我谂佢首先佢好嘅一样嘢系佢够坦白咯， 即系佢真系认咗嘅。 我哋系 抛 弃佢咁， 佢又冇用到抛弃呢啲字眼嘅咁样。首先咧，佢哋就喺网上面澄清啦，话俾人哋知。 小王搞咗隔篱警局只狗， 唔系，如果系 呢啲已经系属于风化案啦， 都系 要话佢， 要 话 佢啦，所以佢要警戒，系啊，影响警队声誉， 系 啦。 嗱，佢系咁解说嘅，佢就话系嗱，小王咧十年之前咧就俾人哋遗弃咗，我哋警局见到佢咧就收留咗佢，养到佢到今日啦。不过最近小王的身体就越来越差，视力退化，更加发生过车祸。 哎呀， 不得止。近呢两个月嚟咧， 大小二便乱咁嚟， 就唔系系啦，佢夜晚真系有啲乱咁嚟嘅。佢就话咧喺夜晚同埋深夜嘅时候咧，唔知点解啊，小王咧经常就会不有即系唔知个原因系啲乜嘢，总之佢就乱吠， 系 夜晚就吠啦， 叫床啫系咪佢？ 唔系真系吠嘅咁样， 系 啦，你两样都错嘅其实， 唔系 嘅。佢咧就话令到咧附近嘅居民就反映话呢个小王嘅。发出嘅吠嘅声咧，太嘈骚扰到佢哋，变咗先至迫于无奈地咧，要另作安排俾小王暂时去到流浪之家嗰度住。 哇！你话如果阿华听到呢单新闻，阿天仲有订企嘅， 佢真系 佢嘅噪音经常影响隔篱邻居， 同阿天晚晚都喺度吠系咪？ 就冇话吠啊，我话佢有噪音啫，跟住就订咗佢去流浪之家。因为佢嘈得滞啊！而家系 呢个原因就令到网上面台湾嘅朋友有好唔知台湾嘅朋友好多嘅讨论，即系你养咗一只狗，如果只狗吠嘅话，你就要送佢走。咁嗰个道理同埋原因喺边度咧？狗系会吠，但你应该作为一个主人，你要控制就 系。我明，我明，我明。佢个逻辑系咁样嘅，警署啊嘛，咁成日都会咁样噶嘛，话喂警员，我讲台湾吓，警员167，你而家俾人投诉好多单。唉，都系调一调你去隔篱环头度避一避风头先啦， 系咪 先？全部人都认得你啊，咁样。 但系 佢所以 佢 调一调环头咯。 佢唔系调隔篱警署，你系要去流浪之家。唔 系，有啲就调去守水塘噶嘛，有啲就话嗱，你唔好再喺前线度行边啦。 调去守水塘嘅咧，即系呢个我哋听嘅啫，系嘛？ 系啊，应该可能有啊。其实都话交翻个 pass 出嚟，你下次都会拍啲电影噶啦嘛。嗰啲人一调就调咗去做文职啊，或者系咁样，会唔会就系佢而家话啦？我唔要你再巡逻啦。你即係影響咗街坊。 其實咧，我睇完個報道，睇完又睇咧，我都唔知道究竟佢哋就係收養咗喺個警署度，正將定係將佢變咗一隻警犬。即係總之就係收養咗喺個警署入邊度啦。 警犬 寄居咗喺度， 寄居咗喺度。因為咧，其中一點咧，就有一啲嘅資深狗主就話，其實點解小王咧會無端端去到夜晚黑咧就會亂吠嘅咧？有一個懷疑嘅，因為佢即係都算係少少嘅專家啦。佢就話，如果狗隻咧有陣時佢哋嘅性情突然之間大變，咁你見到啦，都收養咗小王十年啦。 咯， 而且咧，即系收养之前唔系一个，未佢都冇讲到唔系一个 B B 嚟噶嘛，可能都有一定嘅年龄啦咁样。佢就话咧，有机会去到夜晚黑佢会乱吠嘅咧，系呢只狗患咗失智症啊，即系可能佢系有唔舒服。但系呢一样嘢即系咧，如果系真嘅话咧，就更加为呢个嘅警方咧，帮我哋开脱唔到啊！即系如果你养咗只狗十年，佢有问题，佢有病啦，你选择呢个时候弃养佢，而唔系花多更加多嘅心机去照顾佢嘅话咧，点样为公众做一个正确嘅榜样咧？咁呢个咧就令到喺台湾啊、花莲嗰边咧，有好多嘅居民咧都有类似嘅谂法啦。所以咧开头咧，局方咧就话亦都有令过另外一个贴文咧就攞咗出嚟嘅，就话有警员咧打算收养阿小黄，不过呢个嘅贴文咧好短时间咧就被删除咗啦。咁究竟系真定系假嘅咧？都真心唔知道咁样咯。 哇！我成日都以为咧，台湾咧其中一个最吸引我哋嘅香港人嘅地方咧，就 系 佢对动物友善啊嘛。即系譬如话公园又可以俾啲即系动物入去奔跑啊，餐厅又会零舍多啲。所以呢单新闻咧，我谂都对佢呢一个所谓动物友善嘅即系招牌咧，佢真系打烂都好劲噶。 都真系拗拗地头啊！即系哎呀，即系我自己都会谂啊，系可能真系会影响到嗰一度嘅居民嘅。如果你只狗慢慢都废，但如果你都选择咗接咗佢一个警署度住十年，咁都系有责任噶嘛，系咪？咁如果佢又唔舒服，带去睇医生咯，系咪？即系你要即系我安抚下佢呢一样嘢，都真系需要噶咁样。 我想反一个角度，但系我觉得啊，佢哋 帮佢反唔到系嘛？ 即系佢哋嗰啲警察够胆咁样咁直接话俾你听，我哋个原因就系咁样噶啦。 系 咁，其实我都几佩服佢个坦率嘅。 系 不过。即系你就要预咗即系大家都会即系可能批判下你啊，咁但系我希望佢日后咧，佢哋可以解决到件事咯。 嗯、 即系唔系话净系送咗佢去流浪之家咁样，喂就 close file， 我俾人闹完咁就可以唔需要即系再检讨啊，或者 我哋可以等睇跟进咯，即系跟住嗰件事佢哋会点样处理咯、 啊？因为明天会更好噶嘛。 其实香港好多地方咧都有类似嘅，譬如咧有啲学校咧， 系 嗰阵时我老婆佢有即系做老师嘅时候咧，佢都话见过啲学校咧。佢系就系收养咗只狗，嗰只狗完全都唔会系属于学校个编制咧，佢唔会有只校狗咁样噶嘛。咁、但系咧，佢就系收养咗只狗咧，可能喺校园里边咧就真系相处啊，有啲同学仔咧又同佢哋玩咁样咧，嗱佢都会遇到问题噶。 即系到佢年纪大咗啦， 佢未去到年纪大，佢譬如话咧，佢中间即系嗰只狗有翻咁上下 size 嘅时候咧，咁啊开始有啲人要投诉啦，因为有啲家长行嘅时候话，都你学校多咗只狗嘅， 系 啦，仲要通常呢啲都系一定系糖狗嚟噶嘛， 系啊， 好少见到只纸娃娃俾人遗弃喺嗰度噶嘛，咁糖狗 size 又大，有人就会有投诉啦，有啲人又会话喂咁究竟佢会唔会危害到学生嗰啲咧？又會開始有麻煩，咁但好多學生啊好中意嗰陣時，佢話佢有一次個經歷就係收養咗只狗，跟住真係俾人投訴，然之後咧好似話就要拎走，哇！啲學生幾唔捨得， 點 解會冇咗只窩？日日都見到喎咁樣，所以即係你話呢一啲咧以收養嘅即係開頭。嘅呢種故仔咧， 跟個結尾如何編寫，即係有陣時好尷尬，你見到 可能又會有一百個人同你講話，我唔想佢喺度，你自己自把自為啫，點算咧？ 我諗話事嗰個人咯，即係如果係台灣呢個花蓮嘅警署啊，即係佢嗰個話事人，即係正如嗰啲咩，譬如英國嗰啲首相啊，唐寧街咪有貓啊有狗啊嗰啲，佢咪係個話事人咯。我要定唔要？我點樣去 keep 住佢？點樣保持住佢哋健康？各樣嘢其他你哋幫我打工 under 我嗰啲咧，就聽佢話噶啦，都要咁樣。佢就係一份子啦，咁樣 好難噶， 都要噶，但係即係揾人，肩負咗個責任佢啦，不如 台灣呢個打動物友善嘅招牌，希望佢可以保得住啦。 不相信愛我能永久，只想到我也曾棄救。曾经就算痛苦仍捉紧你手，怎相信最后你竟随他愉快远走，如放任仍放任我也知丑。别怪他，别怪他，别再伤心对吧，从遇见的一刹是捉紧了吗？别怪他，别怪他，别再敷衍对话， 其累了，让我休假。他怎计算也无对手，毕竟你我确曾邂逅。如果没有记忆，也不必颤抖。怎相信最后你竟随他愉快远走？如放任仍放任，难过更伤透。别怪他，别怪他，别再伤心对吧。从遇见的一刹，是捉紧了吗？别怪他，别怪他，别再敷衍对话。如何会别再想他？别怪他，别怪他，别再伤心对吧。从遇见的一刹，是捉紧了吗？别怪他，别怪他，别再敷衍对话。疲累了，让我休假。 Christmas， 我哋要拆咗棵圣诞树啦！ 我要插埋你啦，圣诞钟迎接新年啦！ 唔可以插住， 点解啊？我哋应承咗 Dear Christmas 喎！ 你拆圣诞树嘅时候有冇见到地下条电线啊？拖到咁长，棘亲你啊！ 你擒到咁高，有冇睇下地下有滩水喺度啊？ 留意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哋。 工作地点常整洁， 工作安全效率高，我哋系 Dear Jane。好啦，我哋而家咧就讲下咧呢一个佳节之后咧，啲人成日都话咧，即系点样可以 keep 翻个身体好啲啦，同埋点样去减肥成功啦咁样。你觉得咧，即系食垃圾食物咧，系咪减肥嘅大忌嚟嘅？ 系，我都觉得系。不过我琴日终于都食咗一次， 食咗一次啦， 终于食咗一次。 因为我杀科啊嘛， 你终于杀科咗七次，终于真系杀科啦，系嘛？ 系啊，咁跟住我就奖励咗自己食咗一餐。 哎呀，唔怪之今日见到你条裤头好似松咗啦。 系啊。我有做运动啊，就系行翻屋企咯。 我自己见过，我未话我呢个月咧肥咗十八磅嘅。咁跟住咧，其中一个原因系咩？我之前咧嗰啲嘅垃圾食物我系戒晒噶嘛。因为戒咧，即系你忍住唔食啊。你跟住有得食嘅话咧，你变咗暴食嗰啲垃圾食物咧，停唔到噶。所以咧，我觉得垃圾食物同珍宝 系有 关系嘅，健康嘅身体系有关系嘅。 嗱，所以咧，即系我就虽然冇呢个烦恼啦，即系讲多几个过头说话先，冚翻个假肚腩先， 冇好咗少少啊。 系啊，睇下点， 继续都系着黑色啊。不过 下个礼拜你又再做多次测试真假肚腩，我应该同东东玩 啊。使乜事啊？嗰个梗系坚啦，佢唔系就系搞笑啫。阿田功夫嗰个肚腩你估流噶？ 你做咩？再一次喺我雙揭開我嘅肚腩嘅傷疤， 賣點嚟嘅呢個？ 佢但係而家咧，佢話有一個咧外國嗰啲即係健康減肥嗰啲健身教練啦，佢啊而家好中意同你玩反其道而行嘅，佢宣布咗呢件事，連續食30日巨無霸，反而減咗7磅。 但佢其他地方系咪好食得好清晰？ 然后佢就话俾你听啦，唔系佢话食减肥无需戒掉你喜爱嘅食物咁样。 啊、 喂，30日巨无霸，老老实实，我更中意食我都食唔到啦。 咁又食到嘅， 连续一个月都系日餐餐食，真系好难搞噶，真系。 我朝朝早早餐都系食同一个，搞到楼下经理都记得我食咩。 系啊，嗱，佢因为咧，其实佢嘅观念咧，你可以话佢即系系唔系单靠食巨无霸减到肥嘅。 哦 okay okay. 佢系调转想话俾你听啫。你喺减肥过程里面食垃圾食物，佢系唔系坏朋友嚟噶？ 唔紧要嘅， 你做翻适当嘅运动咁样。 系啦，因为平时如果你话你要减肥咧，你除咗做运动，你会即系坚持之外咧、嗯，就好似头先你讲啊嘛，你要戒垃圾食物噶嘛。 系， 但佢就话唔使。咁咧呢一位叫做佐敦嘅即系健身师咧，佢话佢开头嘅体重系几多咧？149磅。 O、okay, K，、 嗯、都重噶吓，149磅。 几高啦 ？O K 啦，外国人。 我嘅高度149磅就真系重噶啦，咁啊。 哦，咁啊，其实149磅 唔重啊， 我个高度 你都 140啦， 你冇啊？140咯， 我去 咯。 佢话咧，佢就做咩咧？30日挑战， 嗯、 每一日中午咧都会食一个巨无霸，同埋饮一杯咧。嗱、這、呢个就讲究啲嘅，佢就饮嗰啲所谓咩零糖可乐咁样。 系 咁，然后咧佢就强调咧，佢话佢唔系想话俾你听咧个巨无霸好健康，好啱减肥。佢、嗯、系想调转话俾你听，如果你做其他嘢做得啱咧，就算日日唔戒口， 佢健身教练啊， 系啦，佢话日日就算唔戒口咧，食呢一个即系巨无霸咧都冇问题嘅。咁佢嘅餐单系啲咩？嚟我听下啦。朝头早饮咖啡，又会食苹果，中午咧就会食巨无霸，夜晚咧食普通晚饭。即系话佢冇一餐，除咗早餐，早餐系零舍清淡嘅，佢、得咖啡同食苹果啫。哇，真系唔够饱嘅，真系、哎。所以佢中午就顶到劲啲嘅咯， 都得 嘅、 啊，你得啊？ 我得啊，我一日两餐啫嘛。 你個餐好大， 你係咪都係早即係夜晚黑個餐？晏晝夜晚食兩餐， 係啊、okay, ！你唔好聽漏咗，佢唔係食蘋果批，食蘋果啫噃， 係 真係得嘅咩？ 但係佢個得㗎，但係佢係咪要做好多好多 exercise 先？ 好啦，跟住佢點做 exercise 咧？佢每個禮拜做3次健身， 嗯、 一個禮拜3次，每次30至45分鐘。 哇！ 不過再講多句，你就會即刻噏㗎啦。佢仲會上2次柔道班， 咁咪係咯？佢本身係個健身教練， 仲會確保咧每一日咧行咧過10、8000、10000步嘅， 咁咪系咯。 佢本身是个健身教练， 同埋其实佢食三餐里面啊，就系得晏昼嗰餐啊，你叫到巨无霸，其实巨无霸 burger 啫嘛。佢又冇讲侧边仲有冇埋薯条啊嗰啲，一个成个套餐，佢仲要晏昼食，咁晏昼有多啲时间俾佢消化啊嘛。 唔系，但系嗱，但系对你如果做健身嗰啲人嚟讲咧，佢真系希望你一日三餐个餐单咧系戒呢啲所谓垃圾嘢噶嘛，系、噶，会噶。 但系佢唔使话 巨无霸唔算系垃圾嘢。哦 ，burger 啫嘛 ，burger 梗系垃圾啦，梗系啦，有油炸，又有佢嗰啲酱汁咧， 煎啫嘛，都唔系油炸 burger、哦。 你睇下冇一个叫啲 健肌肉咧， 冇人会叫你食呢啲噶，系啊， 佢咁多运动， 系啦， 就帮到手啦， 系啦，所以佢就话咧，佢个体重咧开头就会佢同埋佢挑战期间咧，除咗食巨无霸咧，佢仲有食雪糕啦、蛋糕啦、啤酒啦，但系佢一啲都冇内疚。佢话咧，大家亦都唔需要觉得自己犯罪，因为好多人都会咁噶嘛。去到最后咧，30日之后咧，佢成功减咗7磅。 Okay, 就由149变咗142磅。 运动可以帮到，我谂我会减到，我有个新嘅方法，而家开始再做，我每日都会跳绳500下。 真系啊？ 系啊。 有冇高到？ 冇啊，希望有，有嘅话俾你知。 情绪啊，有冇高涨到？ 有，好高涨。 有，仲好都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汇丰银行个别分行以及自动柜员机受到破坏，共有9间分行受到影响，包括旺角分行、又一城分行以及7个理财二中心，需要暂停营业直至另行通知。中华汇丰总行外面2尊狮子铜像，寻日被人喷漆以及纵火，狮子铜像被熏黑，留有红色喷漆。汇丰早上派人清洁，汇丰发言人昨晚强烈谴责这几日接连破坏汇丰服务和相关设施的不当以及无理行为，又指个别自动柜员机和银行设施因此需要暂时停止服务，强调首要考虑是客户和员工的安全，对客户构成不便深感抱歉，并且会尽快复修受影响的设施。汇丰植根香港多年，深信法治是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核心，期望本港的事件能够尽快解决。高等法院外墙昨日被人以喷漆写上一名法官的名字以及批评字句，司法机构表示事件已经交由警方跟进，不适宜评论。 司法機構重申，一直以嚟法官同司法人員依法處理案件，確保司法公正，並且以無懼、無偏、無私、無欺的精神維護法制，主持正義。訴訟雙方如果對判決或者判刑不滿意，有上訴機制處理。另外，清潔工人在法院外牆清理噴漆，又以白紙覆蓋字句。警方昨晚在深水埗麗閣村一個單位檢獲懷疑槍械，一對超過60歲的夫婦被捕。警方昨晚近11點接報，到麗扶樓一個單位調查，發現單位內有6支懷疑曲尺手槍、4支懷疑左輪手槍、86發子彈以及一副手扣。經初步調查，62歲男子以及他61歲的妻子涉嫌無牌管有槍械或者彈藥，藏有攻擊性武器以及藏有仿製槍械被捕。警員檢走手槍以及子彈作進一步檢驗，以了解是否真槍。新一屆區議會元旦日起展開任期，西貢區議會早上召開第一次會議，選出主席和副主席。在分別只有一份提名之下，由新民主同盟鍾錦麟當選主席，周延明當選副主席。鍾錦麟當選主席之後說，希望新一屆區議會能夠守護香港的核心價值，相信能夠幫助修補撕裂，重建關愛的社會，希望各個議員能夠緊守崗位，關注民生所需。鍾錦麟在會議提出多項議程，包括成立區議會核下委員會、成立區議會直轄工作小組，並且推選正副召集人，處理兩項社區撥款計劃申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初时大致多云，下午渐转天晴，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天气和暖，星期日和星期一多云有微雨。现在的气温18度，相对湿度 7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8,456点，升265点，总成交金额453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87点，升3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630点，升19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2.6，升7.2；盈富基金28.7，升2.5；小米集团11.02。是升了2.2，阿里巴巴210元，升2.8；中国平安92.95，升8.5；友邦保险83.7，升1.9；融创中国48.45，升1.9；建设银行6.79，是升6仙；美团点评103.8，升1.9；信宇光学科技138.8，升3.9。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91，日元108.71，瑞士法郎0.969，澳元0.701，加元1.299，新西蘭元0.673，人民幣6.969，英磅對美元1.322，歐元對美元1.122。港金現價報14,130元，係跌2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520.26美元，賣出1,520.6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讲隧道情况，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伟业街天桥去启祥道车多，影响到龙翔道去观塘道，近着彩虹村就比较繁忙。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着长沙环广场一段挤塞，龙尾蝴蝶谷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漆咸道北去尖沙咀，车龙就喺芜湖街。 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沙头角公路皇后山桥面粉岭啦，同埋马鞍山路翠涌华庭方向西贡。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切记保持忍让，咁就路路平安。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朋友，你咪乱掂毒品 ，say no。 潮流就兴网购啦，特别系呢一啲大时大节，我哋都会有机会由外国订购食物啦、饮品、用于皮肤、头发或者系指甲嘅外用产品噶。如果你都有呢个习惯咧，咁你就要留意一下产品嘅包装啦。如果有 hemp、THC 等等嘅字眼，又或者系大麻植物嘅图样咧，就系属于大麻产品啦。即使货品来源地可能将消遣用嘅大麻合法化，不过我 Eric 就提一提你啦。如果你将呢啲产品带翻嚟香港，就有机会触犯法例。所以买嘢之前记得睇真啲啊！ 禁毒署禁毒常务委员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提提你， 企硬 唔剔嘢。 Stand with you, say no to drugs。 今日想同大家讲下有心有好报嘅道理。放心，我唔系要讲啲会闷亲你哋嘅人生道理，而系保你出入平安嘅道路使用真理。所谓有心，就是无论你是司机、乘客，抑或是行人，都要耐心忍让和专注，不分心，加上对交通规则要上心。那会有什么好报？就是可以安全到达目的地咯。记住，有心有好报，路上零意外。 在网络世界，每个人都可以发布信息，信定不信，肯不肯定，不是多人讲就是事实。因为不是所有消息都一定是真，看多些不同角度，核实了才好信啊。不要被情绪影响了判断，将不实的消息散播出去，后果可大可小。消息看真些。 十一点四十分啊，吓，而家气温十八度啊，相对湿度77%啊。 系啊，嗱，新嘅一年2020年啦，但系都睇到好多嘅新闻咧，同好多嘅动物有关。 系， 咁大家咧都好关心啦，就其中一单咧就个集体感染啊，不明嘅肺炎疫情嗰度啦。咁琴日咧有啲嘅新嘅消息就出咗嚟啦。我见到呢个真系好惊啊，即系明明话嗰个咧个源头啊，就话呢个海鲜市场嚟噶嘛，咁而家咧就已经围封消毒啦吓。但系亦都有内地专家。甚至有啲相咧就走咗出嚟咯，就话怀疑呢个市场咧有暗地里就出售野味，所以咧亦都有人见到，亦都有相啦，即系就见到就话咧系有啲动物嘅头部同埋内脏响度嘅，咁啊，所以咧即系而有啲嘅本港嘅传染病专家咧就话咧，即系其实当局咧都会调查患者有冇接触到野味，暂时就话唔排除人传人嘅风险，但系咧都呼吁啊，大家如果去到内地嘅时候咧，就尽量唔好去哋嘅街市嗰度啦，即系呢一个就要即系留意留意咯。 你话几型啊？人哋嗰啲咧叫挂羊头就卖狗肉啦， 系咯， 佢系挂海鲜都卖野味。 系咯， 咪真系咁中意食野味 啊！哇，嚟紧嗰啲春节咧，即系嗰啲人口嘅嗰啲高峰期嚟噶嘛，即系出出入入啊咁样。其实唔系嗰啲咧最危险系咩咧？你行过街市咧，你嗰对鞋咧成日咧掂到啲水啊， 踩到 你唔知踩到啲乜嘢咧，你又带翻屋企。 系啊， 咁其实屋企嗰张地毡咧又即系味道大扫除啊嘛。 嗰阵时佢哋话嗰啲咩航海冒险嘅时候咧，咪成日都话点解岛上面嘅土人咧会突然间即系一夜之间死晒，就话咧外来嘅人种咧带咗啲传染病入嚟啊嘛，而调翻转咧，佢话你喺嗰啲咁样嘅即系所谓土人嘅地方咧。 佢话有啲乜嘢会令到佢可以污染咗其他嘅地区呢？佢话可能系一粒泥沙，藏喺你鞋底嗰度，但系咧泥沙里边咧可能有啲污糟嘢，有一啲不明嘅细菌，哇！所以你话啦，鞋底。即系喺佢个市场度行完之后咧，踩下踩下踩下踩下，唔知踩到边嘅。系，但我觉得最恐怖的就系佢嗰个表面海鲜市场，实际系野味市场咧，系真系又系买嗰啲咯。 系， 野鸡啊、蛇啊、土拨鼠啊、马骝啊，又系嗰啲咁样。 我好似琴日咧睇新闻咧，我听到佢讲话，好似啲猪啊， 系， 即系啲猪肉咧，即係就快過年啦嘛，咁大家又好驚嗰啲價格㗎啦，好似話啲豬肉咧又開始有啲敏感啦，佢哋 嗱，呢個就真唔知，因為今朝咧有另外一段嘅片段咧，就喺網上面度流傳啦，唔知真定假嘅，但係就見到一條咁樣嘅片段咧，嗰片段裏面咧就喺個飛機入邊度嘅，咁就話喺飛機入邊度咧，你會見到咧有幾個咧就係著住曬呢個保護衣啊，即 係 係啦嗰段片啦，保護衣嗰個片段啦，跟住咧亦都有聽到一啲嘅朋友咧去拍攝呢段片段嘅時候咧就係話啦，哎死啦！唔知系咪应该要落飞机啊？因为咧，好似有人有传染病，跟住咧就话 哦，你喺飞机上面嘅保护衣啊？ 系哦，嗱、哦，有片段嘅，但系咧就俾张相啊，豪仔睇住先啦。但系呢一啲咧，我觉得就唔好太惊弓之鸟，即系太早，即系诶，定论都唔啱数嘅。但系有啲咁样嘅片段出咗嚟咯。但系咧，净系话呢个动物咧，即系讲紧就系呢个内地啊，有可能呢一个就系唔知不明嘅肺炎疫情之余， 咁加多句先啊，因为我谂你转去第二单新闻之前。我哋琴日咪话咧假噶，呢啲嘢一定系假嘅，唔会有咩人传人咧。嗱、真系你喺香港咧讲下就得啦。内地咧，因为头先嗰单武汉嘅即系肺炎事件咧，佢话咧已经喺公安机关嘅调查之下咧，传唤咗，甚至乎系处理咗咧八个。涉嫌咧就系不法咧散播网络谣言呢一啲咁样话咩有肺炎病例嘅呢一个嘅消息，佢话咧呢啲系咩冇自己核实啊，就将呢啲谣言咧就周围散播咧，咁啊唔得嘅，所以就话拉咗佢，虽然未话佢哋有咩刑罚，系啊，但系咁你谂下。你喺香港今日你都收唔少啦，关于内地嗰个肺炎个案呢，我头先都见到有人喺面书度系咁传，我都唔敢读，就话咩有啲就话咩确诊定唔知点样㗎嘛。 啱啱㗎喎，即係有人就话屯门呢医院呢收到一个即係肺炎嘅个案啦，就係啱啱武汉返嚟啊。不过呢呢、這个呢就系护士证实嘅，咁呢 但佢声称护士证实咋。 系啊， 呢、這个呢、這个 肺炎都有好多嘅种类嘅，即係大家唔使太惊。 所以呢、這个呢、這个呢你话喺香港你传嘅时候呢，你可能就话出于好心咧，话俾你听，哇！有朝一日嚟，如果我哋同上面睇齐嘅话咧，头先东东我已经俾人拉得啦、 啊， 你梗系啦，你喺大电波度讲，好在我同你即刻第一时间就话，喂呢啲未证实噶， 你帮我讲咗未证实就，我都讲翻翻未证实先，我都唔知噶，我想人哋证实俾我听， 真系要小心，同埋你会问咁边个证实先得噶， 系咯， 问你又唔答，咁点算啫？ 但起码有一个咧就证实咗嘅，即系都系同动物有关，就喺台湾嘅云南县啊，原来咧即系元旦咧爆发咗今年首宗嘅禽流感嘅疫情，喺上个星期就开始发现佢哋有好多鸡只异常死亡，有600多只啊，所以咧佢哋已经咧即系嚟咗，就系喺上昼啊，琴日朝头早嘅时候咧，就已经系杀咗23000只鸡咯。 喂，好似好唔吉利咁样，呢个年一开就开到咁样嘅啫， 系咯，即系都系同嗰啲即系疫情啊、动物有关啊，所以大家都真系要留意留意。但唯独是，我觉得呢一个嘅地方咧，大家就真系我从来都唔知道，原来佢哋系咁神圣噶，我哋好少。讲呢一个地方嘅新闻啊，我哋可以去到 即系唔准杀鸡嘅。 嗱，同都系同动物有关，但今次个主角咧就系喺秘鲁嘅天竺鼠。 哇，天竺鼠啊，嗰啲即系仓鼠咯，系咪 可以养噶？而家都， 但你知唔知原来秘鲁嘅天竺鼠喺佢哋嘅传统嚟讲咧， 神 元旦系啦，有啲乜嘢特别嘅作用啊？嗱， 系我嚟做猫屎嘅，真系。一样咁重要， 佢哋都会猫屎，我哋都会诶喐佢啊， 系咪即系哈姆太郎啊？ 系 哈姆太郎咯， 整啲嘢俾佢哋走他，帮我哋祈福他，行到去边条路咧？ 转经轮啊， 系啊， 即系你咧平时就即系人哋就哒哒哒哒哒，佢就嗰个碌碌咧，可能 跑啊跑啊， 佢会有啲 lucky draw 咁样咧，一碌出嚟就话恭喜你啦，九折酬宾啊， 系啦，同 lucky 系有关系嘅，但系咧佢就唔系喺一个农 入边都爬爬爬爬爬咁样，佢真系攞出嚟同你个身体会有接触 喺你个身度爬 啊！真系啊！嗱，因为咧原来咧秘鲁人咧佢哋迎接新嘅一年咧有啲特别嘅方式嘅，佢就话咧当中啦就有一位嘅巫师，即系我谂嗰边咧都即系仲 系有呢 啲 即系原始嘅巫术， 系啦，仲有几百个人咧都系喺一个嘅好似你当系一个市集咁样啦，喺个市集度会做啲乜嘢嘅咧？就会见到有呢一位嘅巫师咧就带咗一位女子咧就去到一个市集嘅房间入边度，就用一只黑色嘅天竺鼠就扫啊扫呢位女士嘅手臂啦、心口啦同埋身体嘅咁样。 心口添啊，仲有 有着衫嘅，有着衫嘅， 系啦系啦，应该冇咸湿嘢喺度咁样嘅。佢就话咧，跟住咧就话，只要咁样做嘅话咧，又用呢个天竺鼠啦去掂佢个头。咁样就话会将佢个疾病咧就会冇咗嘅， 哇！ 系啦，而最后咧呢只天竺鼠咧会停咗喺个头度几秒钟，咁样咧就可以诊断到佢个身体嘅健康边一方面有问题，而之后仲神奇系乜嘢咧吓？呢位女子咧就只需要向住天竺鼠嘅头吹几啖气，就话咧可以将你嗰啲唔好嘅能量啊，你做过嘅坏事啊，身体唔好嘅嘢咧就会洁净咗啊！佢哋嘅祖先咧话从来都系咁样做，所以咧就有几百人咧就接受咗呢个洁净仪式咁话。 天竺鼠嘅神奇威力系祈福嘅。即系原来天喺秘鲁嗰边嘅祈福党咧系天竺鼠嚟嘅， 真系估佢唔到啊！ 咁我喺香港都开创下先啦。我屋企只猫咧好肥嘟嘟嘅， 系 即 系你嘅， 俾我只猫咧即系抱下佢啊，你锡下佢咧，或者吹下佢咧，都可能会肥肥白白嘅。 系啦，但系咧即系你咁样做，以为天竺鼠喺嗰边好神圣啦，但系又唔完全系嘅。 吓，佢哋做完食翻去噶。 其实咧，天竺鼠咧喺秘鲁嚟讲咧，佢哋系视作佳肴嘅。 哦， 即系呢个你真估唔到，即系咁多可能性咁多作用嘅。 唔系啊，你谂下，好似我哋中国人对牛咧，譬如话三生祭祀嘅时候，佢呢个系即系最上级噶嘛，即系太牢啊嘛。咁但系你都会咧，即系佢又会帮你耕田。但你又會鋸佢，鋸佢之後，你亦都會當係神獻上俾神明咁樣拜嘅。咁即係秘魯嗰度攞完隻老鼠，幫你喺個手度撩下撩下，撩完之後咧， 撩曬你啲嘢。 哎呀， 係啦，但係食翻係咪同一隻我就唔知啦。咁總之佢哋就會做，佢哋仲有一個特別食嘅儀式同埋比賽，嗰個我覺得好核突。 係啊， 好話我聽就係生食嘅。 唔係唔係，我見到佢有個前半決係話佢哋會著靚衫咯。 啊！会着靓衫系咩话？ 系啊，因为佢话天竺鼠咧，佢话佢哋会喺之前咧就俾佢哋着咧，佢哋嗰啲唔同嘅服装啊， 即系天竺鼠 老鼠着衫啊。 系啊，佢着佢哋嗰啲即系传统嘅衣服咧，我俾张相你睇下啦。佢咪着到好似佢哋嗰啲民族咁样咧，系、 哦、 啊。咁但系然后佢话咧会选出最佳服装。 系啊， 都几大只， 跟住就锯咯。 系啊，嗰啲就唔好谂啦。但反而咧，佢哋原来秘鲁咧，佢哋仲有一个传统嗱，呢、這个咧就真系讲得啦。因为呢个咧就简单啲嘅， 啱啱见到个样唔系几好睇。 系啦，因为今次咧就同动物冇关系，呢一样嘢我哋都会食嘅。 系咩啊？ 你估薯仔对于佢哋嚟讲，预测新一年嘅运程又系代有一个代表性喺度嘅。 哦，即系点样测法？可能有发芽冇发芽，大旧细旧定系甜甜？ 简单啲。简单啲， 圆形定系椭圆形咁样？ 唔系， 煮得熟定煮唔熟？ 唔系， 食完薯仔之后放唔放屁？就 系 咁样。 系佢个薯仔有冇皮啊？佢系有一个咁样嘅传统。 薯仔冇皮 嘅咩？咁你要自己批咗先嘅。佢就话咧，当地人咧会首先咧，即系呢个新年嘅时候啦，就将三个嘅薯仔咧就放咗喺张凳度或者一个梳化度，三个啊嘛有，一个咧。就要剥晒啲皮嘅，即系批咗啲皮啦。一个咧就剥少少，一个咧就完整嘅，连皮嘅咁样。佢话咧到咗即系午夜嘅时分咧，就会随机抽样咧，就睇下你攞只手去捉到边一个薯仔。 找周啊， 即系啦，即系有呢一个嘅感觉啊。佢都即系听我哋节目，好中意有呢个。找周 唔好自己找自己嘅喎， 系啦， 我知啊， 唔系我意思咁样唔准噶嘛，因为要人哋找噶嘛。 但佢就话原来用呢个薯仔，你究竟咧捉到边一个薯仔，就代表住你新一年嘅财政状况是如何。哦、如果你就咁捉到嗰个薯仔咧，即系攞到个薯仔咧，系已经冇皮嘅，就代表你新一年系冇钱嘅。 冇皮就冇钱。 系啦，如果有一啲皮咧，咁就代表收入稳定。 O、okay、K， 而成个薯仔冇剥皮咧，就代表你今年会非常之富有。 咁如果摸到发芽嗰啲咧， 我唔知道有冇发芽， 因为发嗰啲唔食得噶嘛，系咯、 啊。但我真系好想问啊，如果即系咁样搞嘅话，点解要搞到自己成年都唔开心咧？ 唔系咁抽奖啊嘛， 系啊， 佢同我哋 冇乱咁讲抽奖啊， 系啊。其实咪谂下，佢同抽签冇分别。 嘅，唔 係 球籤 ，sorry， 同球籤冇分別嘅，佢上中下籤，不過佢得幾樣啫嘛。 佢就用財運，但我哋就係求一個籤啦。佢哋就係用竹薯仔。去做呢一個嘅， 唔係佢降低個比率啫，三個啫嘛，都係你求籤都係一百支啊。 同埋呢個，因為真係同你嘅衣食有關啊嘛。你起碼對西方人嚟講，其實我中國人都係㗎。咁呢啲真係佢唔係五谷啦，但係都係嗰啲即係農作物咧，佢都係可以飽肚啊，係愛嚟即係維生㗎嘛。 嗰啲咁樣， 可能佢就會覺得話，你如果你攞到呢一個可以食得飽肚嘅薯仔，佢就代表住你來年究竟個運程係點樣啦。即係特別係飽唔飽肚，哇有皮冇皮，冇皮係代表唔得啊， 冇皮就代表 冇 好啦，冇钱啦，最 好就多皮。 系咯，个皮咁重要嘅咩？ 系啊， 重要噶，唔好乱咁批咗佢。所以，让我飞也好，让我回也好，恨苍天你都不明了。让我哭也好，让我泪也好，随风飘飘，天地人逍遥。出身太单薄，有志气高，哪天也骄傲，就为一个缘字情难了，一生一世相扶步步老，相爱深深天都看不到，恩怨世世代代心头烧，心不能活到老，叫我怎能忘记你的好？让我飞也好，让我回也好，恨苍天你都不明了。让我哭也好，让我泪也好，让我天天看到他的笑。睡也好，把愁情烦事都忘了，让我对也好，让我错也好，随风飘飘，天地任逍遥。 任逍遥啊，一代大侠啊吓，佢任贤齐啊， 系 以下落嚟咧，有一个事件咧就发生喺我老婆身上咧， 系 我 佢话呢啲好听啊， 系啦，佢话唔讲得唔得噶，我话唔好啦，我咁好笑话俾人听啊， 好做埋， 唔系同埋我话咧，即系可能即系要都提醒下大家，话唔定咧集腋成裘咧，可能真系你自己傻咧，人哋可能好精咧，就唔会咁样理解咗呢件事咧，咁样系点样咧？嗱，你哋 醒嚟嘅， 你哋都系 I long 嚟噶嘛，所以就啱啦，因为我唔系嘅咁样，佢又 I long， 佢话咧佢有一日心血来潮，就系因为呢个圣诞前后啊嘛，佢话不如送啲礼物仔俾啲朋友啦，咁咧佢就喺I long 嗰度咧，佢有嗰啲咩嗰个 I东啊。咁可以即係買啲零星買啲歌㗎嘛。 哦 ,ok。 咁呢佢就話佢買咗隻歌咁幾蚊嘅啫，好似九蚊咁樣。 ok。 佢就話呢個零星好得意喎咁樣。咁佢就呢就諗起佢 friend 啦。佢就咁不如送俾佢啦咁樣。咁、原來佢就見到真係有喎。佢話呢買嗰個零星之後呢佢就話可以即係送給指定聯絡人。 ok。 咁佢就揀咗佢話我要送俾東東咁樣。咁入咗個電話號碼啦咁樣 send 咗俾佢。跟住咧，佢就同东东讲啦，佢就话：东东，我啱啱买一只歌送俾你，你收唔收到啊？跟住个朋友话：收唔到咁、样。跟住个冇理由喎，咁佢就 cap 埋个图啦。佢话：你睇下，我真系买咗咯，九蚊买咗只歌，指定联络人俾咗东东，跟住俾咗你啦咁样。咁跟住嗰人又好奇怪，佢话一路都收唔到。咁、然后咧。佢甚至乎問咗有啲即係做電腦啲技術人員咧，就問佢哋，跟住佢啲人 四零四咁樣， 係啦，點解會四零四嘅咧？咁樣跟住嗰啲人就話：可能咧你都係申請退款穩陣啲啦。佢話有陣時佢哋咧嗰啲系統咧有啲亂啊、 哦， 可能你 set 咗之後咧，佢都係傳送唔到俾佢咁樣。係、 okay、 啦，好啦，咁你兩位會覺得點解咧？ 我覺得同人哋個系統冇關係。 係咩咧？ 唔知道，如果我识得呢一啲呢度嗰样嘅嘢，就唔系黄耀祖啦。 你觉得系同咩有关呢？真系我又送阿祖，我送咗俾你咯。咁样 我估啦，我用翻我自己嚟做标准。 我可以俾个结论你嚟谂嘅，个结论就系冇呃你钱， 系 真系你买咗， 系 真系俾咗钱。佢唔系话嗰啲sorry， 我哋系统收唔到你嘅指示，唔系嗰啲嚟嘅。点解咧？但 嗰人系完全收唔到信息，系 email 咩都收唔到。 冇。 我有啲愚蠢嘅谂法系，其实嗰可能佢唔系用紧 I long 咯， 佢都系 I long， 佢都系 I long。 系啦，都系 I long， 佢真系俾咗佢嘅。 我谂唔到，因为其实咧呢一类型嘅例子会发生在我身上面好多嘅。如果我知嘅话，我就唔会 keep 住都会重复犯错啦，系咪先？我系完全呢一类嚟噶。 好啦，嚟啊！我再嚟多次啦， 系 我再讲多次咯。佢咧就買一個零星，然後咧佢就跟住佢所講咧，佢就話嗱，咁咧就發俾可以送給指定聯絡人嘅咁樣， 發俾 送給指定聯絡人， 係 咁究竟係咩回事咧？ 唔知啊， 發俾送給 指定聯絡人， 指定聯絡人， 我好想知啊，我唔想犯呢個錯，因為 係啦，原來咧 佢做錯咗乜嘢咧？ 其實講出嚟真係好傻嘅喎， 嚟啊！ 但不過我見我講俾大家聽，大家聽完之後都冇起個疑心咧，即係證明傻嘅人都有好多啦。咁樣 嚟啦， 原來所謂咧，你買咗個零星，然後發給 我諗到啦， 請講， 只係嗰個聯絡人打俾你嘅時候，就只係會咁樣響啊， 有冇錯？你明唔明啊？ 我明明曬， 我買咗只有隻雀隻跌落衰，我話我要指定俾東東嘅。 哦，當東東打俾你老婆嘅時候，你老婆嘅電話 就 會 響起頭先嗰個有隻雀雀跌落衰。咁然後我想買俾阿祖咧，我就話 London Bridge is falling down， 我以為我送咗俾你。 我想問點解會發現到咧咁樣？ 因為後來佢哋咧話究竟咩歌嚟啊？佢話係唔知邊一，跟住唔知邊個打咗次電話，跟住突然間響咗。我話等陣先，點解會響呢個鈴聲嘅？然後佢哋就話原來所謂發給指定聯絡人嘅意思，只不過係 set 咗指明係你 打俾我嗰陣時就會有呢個特別嘅鈴聲啦。 咁而家佢哋咧就呆咗啦，然後就話呢九蚊咧為咗唔好令佢嘥咗咧， 係 佢就 打多啲電話俾 我哋每次見面咧多啲打電話俾對方，即係等個電話響多兩次啊！真係 呢個都可以令到人同人嘅關係拉近咗啊！之前咪有個報告話大家成日都淨係 send message 唔講電話嘅， 係啊！但係呢個真係太爆笑啦，同埋大家話係咪我哋自己中文理解能力有問題啊？ 長知識啦呢啲 係啊，定係應該佢點樣寫會寫得明？明白啲咧， 翻译都唔够好咧。 哎呀，终于送俾你，原来唔系俾咗你噶。 扬白头山气概，奋勇前进，弘扬社会主义强国嘅尊严同埋威仪。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地区嘅东北季候风正喺度缓和，同时覆盖该区嘅云带逐渐转薄。本港地区下昼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初时大致多云，下昼渐转天晴，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天气和暖，下周初多云以及有微雨，渐转潮湿有薄雾。 依家嘅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8473点，升284点，总成交金额485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87点，升3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630点，升19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3蚊，升7.4；盈富基金28.65，升2毫；小米集团11.04，升2.6。阿里巴巴210.4升3.2，中国平安93.2升1.1，友邦保险83.9升2.1，建设银行6.79升6仙，融创中国48.3升1.75，美团点评103.9升2蚊，信宇光学科技139.1升4.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9，英镑10.288，瑞士法郎8.042，澳元5.46，加元5.998，新西兰元5.239，欧元8.7365。每百日元对港元7.16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443。港金现价报14130蚊，跌2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520.06美元，卖出1520.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车公庙路咧，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啊，车公庙路有水管紧急维修，去马鞍山方向近住车公庙咧，慢线而家系封闭嘅，经过朋友请你留意啦。车公庙路有水管紧急维修，去马鞍山方向咧，近住车公庙慢线系封闭。另外啦，现时咧尚未修复嘅交通灯咧，系包括有旺角花园街同埋山东街交界、湾仔轩尼诗道同埋分域街交界嘅。揸车嘅朋友记得小心啦，咁就系旺角花园街同山东街啦、湾仔轩尼诗道同埋分域街交界嘅交通灯咧，仍然系坏紧嘅。隧道方面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就去到芜湖街。路面方面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沙头角公路、昂船洲大桥、去粉岭方向，就是沙头角公路啦，桥面去粉岭，马鞍山路徐涌华庭方向西贡。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职业安全健康局，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晨光职安第一线。 哦，电焊工作的工友有啲乜嘢要留意呢？ 哇，白师傅，你出啲题目越嚟越难、啊。 好易啫，首先咧要清理好使用电焊的工作场地，确保啊冇留低火种。 你都想知道更加多职安健嘅小贴士，咁你就要听晒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晨光第一线入面嘅晨光职安第一线啦。 要健康，除咗注重饮食同运动，仲要做足预防大肠癌嘅措施啊！ 我参加咗政府嘅大肠癌筛查计划啦。50至75岁嘅香港居民，而家可以获政府资助免费做筛查。有需要的话还会照大肠和切除息肉， 上 www.colonscreen.gov.hk 了解多些，或者打3565-6288找专人问一下。 Rose， 你会帮自己张床的公仔改名啊？你又会帮波成改什么名呢？ 改他叫波波，因为他头一次不波。你会不会不开心的？ 不会。 是啊，Hello， 我是 Rose 何婉儿，想知道我会拣阿一定波星，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2至4点，我是你的客户会。嘟嘟。 好啦，又讲讲个天气咯，又升咗咯，因为 系啊，而家十九度啊，相对湿度咧75%， 系啊，星期四12点之后有你，豪雨碌啊嚟啦， 冇错啦。 我清早起床，睡意浓。 豪雨碌，古代笑话又嚟啦。 今日是假日好时光，打电话约了你是曾在公园碰头，谁知我身上穿汗衫，左鞋右脚套。 在古人的笑话呢，永远都会令你觉得呢好像有穿越时空的感觉，然后你就会觉得哇，原来呢有些即是千几年前呢他们那些人的笑点呢跟我们现在呢是有些几大的分别的。不过古今有些是相通的。这个古仔呢就是说古时候呢他们就有些大户人家呢就说要宴请宾客，那门口呢一定要请一个呢就接待的朋友的。那这些朋友呢无一例外呢口齿是都几伶俐下的，甚至乎是什么呢，百搭乜都兜到的。有一个客人来到呢，他就问啊，先生你是从哪里来的呢？那客人就话啦，我系骑马嚟嘅。嗰、那个接待嘅人马上就恭维佢，就话啦，哇，好威武，好威武啊！第二个客人嚟嘅时候咧，就主动讲啦，我系坐轿嚟嘅。接待嗰人咧，马上就好尊敬咁同佢讲话，哇，好堂皇，好堂皇啊！咁啊，第三个客人嚟咧就话啦，我系坐船嚟嘅。接待嗰人咧又马上讲啦，潇洒，真潇洒。咁喺隔篱咧，就有一个人咧，佢企喺隔篱就听咗佢连续三次都系咁样咧，人哋用咩交通工具，佢都会有嘢赞到嘅。佢系忍唔住想难一难佢啦，佢就话：得啦，唔使问啦，我系爬嚟噶。哼，点知接待嗰个人咧，谂都冇谂啊，佢就话啦：哦，好稳妥啊，好稳妥啊。是啊，点解啊？因为爬咧，你喺地下度爬过嚟咧，你又唔会跌啦，因为你本身已经喺地下度躝紧噶啦嘛，所以佢就咧用咗呢一个特征咧，就话好稳妥，好稳妥。都未完、哦，另一个客人咧，佢就话啦，得啦得啦，我睇你点兜，我系咧碌过嚟噶，即系话自己咧喺度滚滚滚滚滚滚过嚟噶。哼，接待哥就话啦，哦，好周到啊，好周到啊。嗱，呢个咧最尾个笑点系有啲难理解嘅吓，因为你要理解咩叫好周到咧，即系面面俱圆啊，咩都照顾到啊嘛。一个人碌过嚟嘅话咧，即系佢全身上下咧都喺个地下度咧都有接触过嗰个地面，咁所以咧就会得到一个结论，就话你真系好周到，真系样样嘢都掂到下啦。所以呢个就系佢嗰个笑话嘅尾句嚟嘅。咁当然一语相关啦。其实你话佢好周到，其实亦都系讲紧。接待嗰人好周到，喂，真系面面俱圆、哦。你谂下，无论你系搭车啦、骑马啦、坐轿啦、坐船啦，就算你话自己躝嚟都好咧，佢每一个嘅接待咧，都有一个好好听嘅、好得体嘅讲法。嗱，讲真，你话系咪真系好好笑呢？又未必嘅。但系你谂翻头先，点解我古今相通呢？你有冇发觉有时候我哋而家见面咧，我哋都会自动化身成为呢一种接待嘅即系客人啊？点解呢？我哋同人倾偈咧，而家好多时候咧，你都好惊咧，就会即系俾人哋觉得话你系咪有啲批判我啊？最好咧就系、是、做到咧就一视同仁咧，咁啊最好啦。嗱，例如系问咩情况之下咧，就系、是、问你究竟系翻咩工嘅？我试过好多次噶啦，即系你话大家啲挚爱亲朋咧，就固然可以百无禁忌啦。但系如果你系嗰啲初相识嘅朋友啊，又或者咧，即系总之唔系咁熟络啊，咁你冇乜嘢好问噶嘛。咁啊，又话千祈咧就唔好问人哋家底住嘅，即系唔好问人哋有冇拍拖结婚。咁你有阵时冇嘢问咧，就问啊，你做边行噶咁样？咁咧，我自动就会开咗个毛系咩咧？佢无论答咩，我都一定要令佢觉得佢呢份工咧系好正嘅。嗱，真系，譬如如果佢同我讲话啊，佢做投资银行嘅，讲得劲啲啦。喂，咁你直情系发自内心啦，哇，劲喎，咪赚好多咯，咁样，咁啊完咗啦。如果佢同你讲，佢话哦冇，我咧就即系打份牛工嘅啫，即系做 sales 啊，譬如咁讲咧。我就会马上话：，哇，喂，呢个都好辛苦嘅，真系啊！不过咧都见识好多嘅，咪会接触咗好多唔同嘅人咯，咁样嗱，就即刻将咧即系做 sales， 可能你话咧有啲人会嫌，可能觉得佢咧即系搵钱唔多嗰啲咧，你就轻轻将佢扭咗咧，就即刻化身成为哇，你咪会接触好多人咯，咁样。 咁但係如果你遇到一啲公眾咧，真係好難揾到個優點去讚咧，我就會唔讚，亦都唔會太假咧，你就會變咗咧係好諒解佢嘅苦況。譬如如果你真係遇到個人咧，佢同你講話，我係做速遞嘅。嗱，咁你好难话咧做速递赚大钱啦，你都好难话呢个系你嘅志愿嚟嘅咧，即系你唔会咁讲噶嘛。咁但系你如果唔咁样去即系接个话题落去嘅话咧，咁你会用咩方法咧？我就会从嗰个辛苦体谅嘅角度啦。譬如佢同我讲话，哦，我系做速递嘅，你第一时间咧就可以话，哇，好辛苦噶、哦。嗱，你知唔知啊？辛苦呢两个字咧系好好用嘅，因为点解咧？你又唔系贬低佢，因为你就算系李嘉诚，你一样可以同佢讲话，成哥你好辛苦，系咪？特首你都可以同佢讲话，啊，特首就话辛苦晒，系咪？辛苦呢两个字咧，系同嗰个职业嘅尊卑咧冇关系嘅，同搵钱多少咧，亦都系不相关嘅。你一样系可以咧用辛苦咧就去白答。喂，我发觉真系好好使好用噶。总之咧，你唔好令到人哋有尴尬。有阵时你遇到啲朋友咧，佢会不停喺度贬低自己份工咧。系、哎、我冇用，我呢份打份牛工嘅啫嘛，都系成日受人气嘅。我冇乜用啊，我呢份工咁样。哇，咁呢个时候你就要不停咧化身成为呢一个周到使者咧。嘿，点会啊？真系自食其力好啊！呢啲工作好难做嘅，其实系啊。我觉得咁样咧，真系你都会学到好多嘢啊，即系认识到好多人情啊，可咁样系噶，有时都要咁讲噶。咁然后第二个你要面面俱圆好周到嘅场口呢，就梗係佢讲緊佢嘅感情状况啦。譬如如果你知道佢呢，哇，即係儿孙满堂呀，又係嗰句啦，哇，结晒婚嗰啲呢，咁就容易讲啦，哎呀你幸福啦，有儿有女啦咁样。但如果佢同你讲话佢未结婚，嗱，仲要个前提係所谓适婚年龄过咗，即係世俗条线都有㗎嘛。咁你一定就会讲咩啦，咪好咯，自己潇洒，一个人几好啊咁样。咁如果佢话啱啱分咗手嗰啲咯，我、哦、咪慢慢嚟咯，唔急嘅咁样。总之你无论如何咧，你都要讲到一啲说话咧，系唔好有机会令到人哋觉得唔舒服嘅。讲真啦，其实我有阵时都唔明白咧，系咪一定要讲到即系咁周到先啱嘅？因为有阵时你调转你同人讲嘢，又唔见佢对你咁好，咁客气嘅。你有冇试过可能即系特别就嚟过年啦？可能你同人哋讲话你嗰啲状况嘅时候咧，你嗰啲亲人咧可能系会好真实咁样俾咗一个批评你。譬如你话俾人听，可能话哦，我而家咧系真系喺度即系做紧卖衫啊，做个小贩啊。可能你就会听到你嗰啲亲戚咧第一时间俾副嘴脸你睇，哇咁你搵唔到食噶，咁你点买楼啊咁样？如果你同佢讲话系啊，我而家仲系租紧楼咧。佢亦都唔会好假咁同你讲话，哦，租楼好啊，自由自在啊，依啲楼价好贵，唔抵咁样。佢又唔会嘅，佢又会直接同你讲话，吓，你仲租楼啊？咁你点得啊？楼价升到咁样，你又点娶老婆啊？咁样。咁你可以谂下咧，你中意听到嗰啲好周到，但系其实每一句都冇掂到你核心感受嘅说话啊？定系你中意听到咧嗰一啲直线抽击？哇！淤到你一颈都系血，但系佢可能系讲紧啲真话嘅，系噶。我有时都会谂得越嚟越复杂嘅。当你系嗰、那个即系客人嘅时候，坐桥嗰个你又赞，骑马嗰个你又赞，躝嚟嗰个你又赞，究竟系真系每一个嚟嘅人咧都咁值得你称赞啊？定系其实每一个嚟嘅人咧，你都冇同佢讲过真心说话咧吓？你想听到边一样嘢咧？欢迎你，可能喺而家今时今日，你最想听到嘅应该都系。都是人话多啲咯，嗬。打电话约了密室，曾在公园碰头，谁知我身上穿汗衫，左鞋右脚套。 Dear Christmas， 我哋要拆咗棵圣诞树啦， 我要拆埋你啦，圣诞钟迎接新年啦， 唔可以拆住， 点解啊？我哋应承咗 Dear Christmas， 你拆圣诞树嘅时候有冇见到地下一条电线啊？拖到咁长，棘亲你啊！ 你擒到咁高，有冇睇下地下有滩水喺度啊？ 留意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职安短剧，嘉宾有佢哋。 工作地点常整洁， 工作安全效率高，我哋系 Dear Jane。 好，我哋继续风骚快活人啦吓，直播室里面咧有东东啦，有豪仔咧，有阿祖喺度嘅。耐唔时咧，我哋都会睇到啲嘅嗰啲报道，就系话去到酒店住，会令你惊心动魄嘅。 系、 啊，哇！呢、這个真系惊心动魄，有啲呕心添啊，可以咁样讲啊山东， 山东 有冇去过？ 有冇？ 冇 吓、 啊，冇、 啊。虽然有个冬字 吓。啊系有个冬至冇错， 冇去过。 山东咧前一排咧就有一位嘅女子27岁，佢咧就因为咧嗰排佢就要去另外一个地方，都系喺山东入边度嘅，佢就要做一个面试啊，咁好似咧就搞夜咗之类咁样啦，所以咧佢就喺翻嗰个嘅地区附近度咧就 book 咗间酒店。谂住就住一晚，咁啊第二日咧先至继续上路回家。咁你知人哋个地方大嘛，系咪？咁啊 book 咗一晚酒店啦，间、 嗯、 酒店房咧差10蚊人民币一晚嘅， 哇，好抵啊！ 嗱，但我唔知喺嗰度即系咪几山区啊，定系乜嘢啦？即系呢个价钱系属于合理啊？低啊，定系点啦？总之就 都系属于平噶啦， 真系一晚咁样 招待所嗰啲， 招待所。 跟住咧，佢就去即系入住咗啦，就冲凉嗰晚咁都合理啊，系咪？冲凉嗰阵时咧，就发生咗一件事，令到佢就唔系啊嘛。究竟系啲咩来头？点解会咁噶？咁 冲冲下凉个花洒。啡啲血水出嚟 啊！唔係啦， 呢個鬼片嚟 嘅。佢咧就本身嗰度咧有提供呢個沐浴露嘅咁樣，咁佢就即係照樣咧就擠簡液咁樣咧，就諗住就沖涼啦。 黑色嘅啲簡液， 撳咗兩下唔係，撳咗兩下出嚟，跟住咦點解出即係冇再擠唔到啦咁樣？跟住就喺度諗啊，會唔會你都知道啦？有陣時係嗰、那個係啦，塞咗啊，或者係用曬啊， 只可以撳兩下嘅咋？ 係啦，但係如果係環保就好啦。跟住佢就發現 一打開裏邊有條魚， 佢就真係打開咗裡面。你估佢打開裡面，佢見到啲乜？嘢啊！ 碎肉 啊，冇咁恐，唔系， 我全部都系，我全部都 系 谂起嗰啲， 有咁恐怖。 哇！你睇下， 冇咁血腥，但系有咁恐怖。 有条金鱼， 唔系金鱼， 红虫， 唔系冇动物喺入边， 有 番碱喺入边， 有块 M 巾。 哇！ 你喺呢个方向谂唔系错得晒，但系 唔 系 M 巾， 我知啊， 比 M 巾 M 巾更吉， 噔噔噔噔，仲要系 Ustad 嘅。 全对呢啲只呃你哋唔到啊！ 唔系你得呢个方向嘅啫，嗱你唔系血腥嘅就系嗰啲啦， 系啊，好恐怖噶嘛，系咪？ 恐怖嘛，咁你如果唔系 M M 嘅就系氹氹噶啦。 咁佢捽唔捽到噶？捽唔捽得散？ 系唔嗱发生咩事咧？就即系打开咗之后咧，因为见到咧，其实唔系，我揸上手咧，即系嗰樽嘅肉露咧都仲有噶咁样。咁啊，但系咧就发现点解捽唔到咧？你都未解释到点解捽唔到， 因为塞住咗咯。 如果只系塞住咗就冇咁惊 哦，系佢里边嗰啲其实全部都系嗰啲嚟嘅， 有呢个可能性， 哦、我知，因为有体毛， 唔系，因为咧佢嗰个吸管啊，即系嗰个木嗰度咪有个吸管咁样嘅， 塞咗， 系啦，就俾一个已经 凝固 咗嘅一个氹氹氹包 住 咗，喺嗰个沐浴露，即系最尾嗰个管啊，明唔明白啊？ 我 即系套住咗喺嗰支胶管度， 佢担心支胶管会搞个胶樽， 保护佢，起码唔会怀孕系咪？ 佢就系惊生咗一支洗头水出嚟，所以就包住支胶管。 系啦、 哦，原来咁样，我个安全胶管 咁抌咗落去，佢、 這個、 即系直情系包住咗个胶管、哦，所以嗰位嘅女事主咧，即场就会谂：咁我头先挤咗出嚟嗰啲系乜嘢咧？即系残余咗喺嗰个胶管嗰、那个吸管之前嘅一啲嘅碱液啊，亦或系有啲咩其他嘅可能性啊？咁总之喺嗰一刻佢就会觉得有冇搞错啊？咁样 喺呢个时候我就会同呢位住客讲，知道太多真系唔好嘅， 唔好谂啦，系咪？凡事有啲嘢 会怀孕噶咁样， 系啊，会啊，应该会、啊。 唔使惊，但系我谂， 我惊佢就即系太多骨胶原啫，真系。 嗰位嘅女士主当然系非常之觉得呕心啦，即刻打电话咧就系呢个电即系佢哋酒店嗰个 reception 嗰度咧就投诉啦，但系咧。職員係表示，首先我諗即係70蚊嘅酒店真係有原因 嘅。職員第一時間就話：你恭喜你抽到大獎啊！我哋全個酒店裏面得呢一支係擁有至尊黃金人體精華沐浴露啊！你都抽中啊！ 呢條先冤啊！ 佢第一個嘅答覆咧就係話：唔好意思啊，經理收咗工啦，聽日再處理啊！ 哦， 呢個真係即係住酒店有陣時70蚊真係唔好諗啊嚇咁樣。跟住咧佢就話後屘咧到第二招咧，經理係有解釋嘅。佢話咧就真係冇證據證明咧呢個氹氹係佢入住之前就有，所以呢件。事咧系解决唔到噶， 证明咗佢入住之前就有， 系啦，即系佢 即系话佢自己 自己套上去嘅， 即系佢有可咁有阵时都会，我哋都会有听过有啲 long 礼嘅嗰啲客人自己搞我咗，就系想啊攞着数啊定点，即系经理又唔会直接咁样讲嘅，就话总之以为证明唔到呢个氹氹究竟系几时即系出现咗咁样嘅咁样，而经理咧之后仲补充啊话过去咧有酒店业咧同嘅同行 俾人屈 入住嘅时候咧都故意做出类似嘅事件，所以咧就唔肯定。你是不是刻意想抹黑我哋酒店先咁样？因为证明唔到系你放入去啊，抑或系咧系我之前已经有，即系冇证物咁样咯。 有个道理噶，上一次咧有一单又系内地嘅打边炉嘅新闻，就话咧开头个食客咧就投诉就话咧离晒谱，佢喺度霎下边炉咧霎到个病套出嚟，咁佢仲话咧咬都咬唔烂嘅就告佢啦。咁我当时咧佢哋已经好奇怪，佢话冇可能嘅咁样。后来证实咗系咩呢，佢话你呢你唔系佢话呢阿先生定系太太你就点咗一味菜呢，系唔知嗰啲毛肚定系乜嘢呢，佢话我哋讲到明呢就要唔知十一分钟先得嘅。佢话呢你霎咗唔知十几秒你拎返出嚟嚼就嚼唔烂，你就觉得嗰嚿系病套。 OK。 事后证明佢话呢佢一公布咗个澄清消息之后呢，嗰个投诉个食客呢就消失咗，失咗踪。即係话呢原来佢咬到一嚿咬唔烂嘅一嚿嗰啲食材呢，嗰嚿唔知咩牛肚 咁 牛排。 佢故意要去屈人嘅。 係啦，但佢 就自己搞到论论 尽。佢就觉得嗰个仲咪俾人偷咁样，跟住仲要佢话嗰间生意大受影响啊。 唉。 所以啦，即係唔系话为佢唔系话佢洗脱，可能佢哋里面都乱㗎嘛。可能佢会觉得有黑店之余呢，黑嘅客人都唔少呢。 啊都会。 所以佢就会话喂大佬。应该你屈我咁点算啊？咁样 后屘咧就最后屘啊，即系开头经理都咁样去处理啦。但系最后屘咧，因为呢件事件咧就得到媒体嘅报道，所以咧呢一位嘅事主啊，就再同酒店嘅经理商讨之后咧，最终经理咧搞咗咁耐，就愿意退翻个70蚊嘅房价。系啦，不过咧， 同埋赔翻一个全身未用过嘅俾佢， 唔系 沐浴露我知。 因为个女士系想要一个精神损失啊，因为可能对佢嚟讲，佢真系觉得好大嘅影响。 梗系啦， 咁但系呢一方面咧，就最终达唔到一个协议啦，咁样。 哦，所以唯有话俾你听，你想要精神损失嘅话咧，就要先拣翻啲都唔系五星都可以出事嘅。 咁又系啊，真系。 听你讲嘢听到懵，用你的特殊技能扮中肯，错就错在已被禁，欠公允倒退的押韵。真相早已失了踪，任你作编播剧情是空洞，对话信任已断送，你喜爱谣言或中惊已看通。 Tell me what did you say， 还摆出高姿态，你讲得够力，最重要是过程缺乏证明，靠左耳穿过右耳尖叫放声。 Tell me what did you say， 良心一早已失去，满黑到已疲，要是暗淡世情有日风情，你知我知佢知也知，一片茫然。画能有如同画人人如神，画人人人无贼，人人同情，他无人能明他，人人人人话我话。真相早已失了踪，任你作编个剧情是空洞。对话信任已断送，你喜爱要连物中经已看通。 Tell me what did you say， 还摆出高姿态，你讲得够力，最重要是过程缺乏证明，靠左耳穿过右耳尖叫哭声。 方浩文人话十二点半新闻之后继续有风骚发挥人。 Talk to me。 人话能有如童话，人人如神。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早前确认出现多宗不明原因肺炎病例，大多同华南海鲜市场有关，当中七名患者病情严重。医管局消息人士说，一名曾经去过武汉的女病人日前到屯门医院求诊，目前在隔离病房留医，情况稳定，禽流感和沙士测试结果都呈阴性。另外，對於有關個案的情況，衛生署仍然未回覆。民陣昨日舉行元旦遊行，副召集人黎恩浩表示，是首次被警方腰斬遊行，認為警方昨日很快已經將破壞灣仔一間銀行的涉事者拘捕，質疑腰斬遊行的做法，一個人犯法，令到所有人不能夠遊行。黎恩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最令到情况升温的是警方在湾仔施放催泪弹，影响公众秩序，又要求参与游行的所有市民在45分钟之内离开现场，时间相当不足，批评警方当时在街上有大量警力，没有协助市民离开，并且阻吓市民行使合法权利。黎恩浩说，往后游行会继续申请不反对通知书，但是今次事件反映游行能不能够顺利举行取决于警方的行动。新一届区议会元旦日起展开任期，西贡区议会早上召开第一次会议，选出主席和副主席，在分别只是有一份提名之下，由新民主同盟钟锦麟当选主席，周延明当选副主席。钟锦麟当选主席之后说，希望新一届区议会能够守护香港的核心价值，相信能够帮助修补撕裂，重建关爱的社会，希望各个议员能够紧守岗位，关注民生所需。钟锦麟在会议提出多项议程，包括成立区议会辖下委员会，成立区议会直辖工作小组，并且推选正副召集人，处理两项社区拨款计划申请。被控贪污等罪名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向国会寻求司法豁免权，以便他继续为国家服务。内塔尼亚胡在距离提出申请豁免权限期前大约四个钟发表电视讲话，提出这个申请。去年十一月，以色列检察总长以受贿、欺诈和背信三项罪名正式起诉内塔尼亚胡，令到他成为以色列历史历来第一位在位期间受到刑事检控的总理。他否认指控，批评对他的指控有政治动机。内塔尼亚胡需要在国会120位议员中取得过半数支持，才可以获豁免起诉。他的政敌就声言会阻止他获得豁免权。由于未能够在法定期限内成功组建政府，以色列将会在今年三月举行国会选举，是一年内第三次。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初时大致多云，下午渐转天晴，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天气和暖，下午初多云以及有微雨，渐转潮湿有薄雾。现在的气温19度，相对湿度 7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482点，升292点，总成交金额488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87点，升3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630点，升19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83元，升7.4；盈富基金28.65，升2毫；小米集团11.06，升2.8；阿里巴巴210.4，升3.2；中国平安93.15，升1.05；友邦保险83.95，升2.15；建设银行6.8，系升7仙；融创中国48.3，升1.75；美团点评103.8，升1.9；信宇光学科技139.3，升4.4。

咪又系普通不一支，咁巴闭。 嗱，洪经理，嗱，你睇下睇下，我哋专登咧刻咗你个名落去嘅，绝对系独一无二噶嘛。 睇过睇过，系、哦、风流倜傥，威风凛凛，最佳经理，员工爱戴。哎呀，咁客气啊，真系，唉，真系好诚实嘅我哋啲同事。嗱，上个月填秘书就整唔见我支签名笔。估唔到而家你哋就好含蓄咁样送翻一支过俾我，啱晒啊 ！Jacko 同 Nice， 多谢多谢啊！ 唔好客气， 陶经理，我咪送翻一打原子笔俾你啦，使咩仲喺度 keep 住喺度讲讲讲，唔会小气噶。啊 Jacko 同阿 Nice， 咁我份手信咧吓， 嗱呢度呢度呢度。 哇，咁大卷咩嚟噶 ？Poster 定地毡啊喂？ 哇，田姐你又真系叻啦！即刻估到是 poster 嚟嘅，齐嚟睇下。 吓，边个嘅 poster？ 唔通系我最最最最中意嘅乜嘢啊？工作地点常整洁，雇员安全又舒适又唔压稳，做咩咩嚟噶？喂， 睇过睇过，呢张 poster 用料、颜色、对象、押韵，样样都同你嘅气质一模一样啊！田秘书， 系、哎、啊，点啊 ？Jacko nice， good job， 做得好好啊！ 多谢豪经理啊！啊，田姐，你个样做乜嘢？唔中意咩？ 你知道噶，你摆到明喺度整蛊我噶啦，做咩无端端送张咁嘅 poster 俾我啫？ 我唔觉得有问题、啊。员工做嘢做得安全顺利，良好嘅工作场地整理亦都系非常重要。你望下呢张 poster， 佢咪每一粒字都好似系提醒紧你点样保持工作环境整齐同埋企理啊！ 系、哎、何经理啊，你讲得太多嘢啦，即系点啊？ 嗱，田姐啊，好简单嘅啫，你啊跟住张 poster 上面啲相咁样做咧就得噶啦。嗱，好似咁样，譬如咧第一张相咁咧，就要保持工作间整理。可以咧，就先从自己嘅工作台做起啊！台面上边咧，时时刻刻保持住整洁，嗱，唔将呢啲唔需要嘅物件咧清走佢，咁你咪多咗好多工作嘅空间咯。 呢啲叫做乱中有序啊！边有人张台系干净噶？ 系，同埋咧，每一样物品都应该有佢放置嘅位置嘅，唔好周围乱摆啊！用完就要放翻原位，咁你下次需要用嘅时候咧，就会容易揾到噶啦。 点止啊？除了自己张工作台之外，工作间的其他公家地方都要保持整洁的嘛。你要将那些文件呢周围放，又或者呢在通道上面摆放杂物，你好容易会影响到其他同事的。 得啦得啦得，明啦明啦。我就觉得啊，如果啲同事啊有品嘅，有手尾嘅，啊用完啲嘢摆返好啊，唔好制造咁多垃圾啊，咁个 office 咪清洁干净企理咯。 诶、哎，田秘书， 做咩啊？ 估唔到你有一种自嘲嘅兴趣噶喎。 系自嘲，我望住你讲嘅，何经理。 系咩？你知唔知你讲紧个同事冇品冇手尾嘅时候，唔知点解我硬系觉得你就系讲紧全 office 最冇手尾嘅你啊！ 新年流流唔好咁啦，何经理。其实我都唔系算个冇手尾啫，我最多都系一时大意，你都怪责我。 啊，有次啊醒起啊，因为田姐你一时大意，搞到何经理有次啊跣亲只脚添。 喂呀 ，Nice 啊，新年流流唔好咁样啦，咩啊？我唔记得嘅，几时有啊？ 我都记得喎、啊，田姐。嗰次你喺 office 食完啊呢个餐蛋面啊，冇即刻攞啲汤去倒咗佢，就咁放喺台面，跟住又唔小心整跌咗碗汤，搞到成地都系。哦，唔单止，你又冇即刻抹翻啲汤，抹翻干净嘅地方，搞到何经理行过咧就唔为意咁扇一扇，扇到扭亲只脚咯。 哇！你哋咪记啲咩剧情嚟噶？点我冇一啲印象都冇嘅？ 因为扇亲扭亲嗰个唔系你啊嘛，你梗系冇印象啦。我而家落到 canteen， 我见到餐蛋面我都惊啊。 咁咪食腿蛋面啦。 系、哎，我惊扭亲只手啦。一个员工嘅疏忽系会造成咁多意外嘅。你话一个良好嘅工作间嘅整齐几重要啊？ 啊！我仲记得有一次啊，唔知边个同事啊摆部手机喺度插电，但系咧条电线拖到长一长，长到出走廊啊！咁我咁边行边复 message 啦，冇留意到，佢一嘢就棘亲条电线啦，搞到成部新电话爆埋芒，花晒，几心痛啊！ 哎呀，田姐，系咪又关你事啊？ 冇错啊！ 嗱 ，Nice， 你嗰次我都真系觉得等你心痛啦，系咪？不过我又会提醒你，你喺公司啊唔好无端端喺度复 message 啦，系咪啊？ 咪系咯，哎呀！ 啊，成日都讲唔好一路行一路揿机噶嘛。 你明知公司有个咁不负责任嘅同事，你就自己小心啦。用唔够三日嘅电话，咁就冇咗啦。我唔会俾翻钱你噶嘛。你放假嘅时候又冇电话用，几心痛咧。所以你话工作场所乱，可以有好多意外，棘亲、跣亲、跌亲、撞亲，俾高处跌落嚟嘅嘢砸亲，俾手工具整亲，仲有可能会触动到一啲开动紧嘅机器。唉，后果可大可小啊！ 啊，我都想有啲嘢分享啊！我试过有一次咧，行过啲file柜啊，唔知边鬼个同事吓，好冇手尾，好冇公德心咯！啊，开完个柜桶咧唔闩，我攞嘢嘅时候咧，哇，冇闩开个门，结果啊，争啲啊，真系争啲，就好彩机警嘅，争啲啊会俾嗰个柜桶啊介损我手臂，你话啦，系咪好过分啊？俾我知道系边个，我实行教训佢 啊！田姐啊，其实咧嗰日我喺 office 噶， 咁话点啊？ 我望住成个事情嘅发展， 你望住事情发展咁会点啊？ 哇，咁样边个同事啊？开完个柜桶冇闩， 系啊，你快啲话俾我听。 咪又系你咯，田姐。你边攞 file 嘅时候边倾电话，所以就冇闩好个柜门就走咗啦。 系咩？ 有一次证明啦，员工嘅一时疏忽会点啊？害人终害己啊！ 系啦，所以咧，公司上下咧，人人都要咧有责任去保持工作间嘅整理，可以改善工作环境啊嘅安全之余啊，仲可以加强员工嘅归属感，又可以咧提高咧公司嘅服务质素同埋效率噶嘛。 张 poster 咧就唔单止显示咗办公室良好整理嘅示范啦，仲有其他工作场所，例如货仓啦、厨房啦同埋工地嘅。呢啲工作场所都需要整理，变成工作间嘅安全文化。长期保持工作场所处于清洁同埋整齐，或者系安全嘅状态，咁对员工咧系会职安保障大得多噶。 我宣布，你哋呢一张 poster 买得好 ，poster 设计得好，贴嘅地方一定要贴得好好啊 ！Jacko 同 Nice 同我有咁大，放咁大，有咁多层胶，过咁多层胶，我要填秘书一年365日啦，日日都望到呢张 poster， 明唔明白？ 收到， 你哋针对我。 工作地点常整洁， 工作安全效率高。 我是 Jacko， 我是 Nice， 我哋是 Dear Jane。 另外，如果有任何咧关于唔安全嘅工序同埋工作环境要投诉，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者电脑填写网上嘅职安健投诉平台嘅电子表格，又或者致电劳工处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举报，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帮自己张床啲公仔改名啊！你又会帮波成改咩名咧？ 改佢叫波波，因为佢头似波波。你会唔会唔开心噶？ 唔会。 系啊。Hello， 我系 Rose 何婉仪。想知道我会拣阿一定波星，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昼两点至四点，我是你的后援会，嘟嘟。 剛才就讲了一单即是手机传送铃声的即是生活小样衰嘢啦。 老婆真人真事版。 老婆真人真事版啦。咁以下落嚟呢一个呢都系同手机有关嘅。终于咁样系手机同呢个呢 ,2020 年嘅来临有关嘅。 嗯系。系。咁样啊即系嗰啲设计款式嗰啲系有。 唔系设计款式都系出咗事嘅。即系。 出咗事啊。 原来会出咗事喎。但系我哋呢因为我哋贪新忘旧呢我哋三个都冇危险。冇、 哦、 危险。 即系冇转到新嘅电话， 嗰啲二零系咪跳唔到啊？ 我哋转咗新嘅电话，好彩冇事就系、是。 哦，即系咩咧？ 系啊，佢话原来喺日本咧，佢哋唔系仲好中意用嗰啲揭盖嗰啲手机嘅， 好有型噶， 好有型噶嘛。因为日本咧，大家都知道由细到大啊，佢哋嗰啲手机咧都系。即系同我哋行唔同路线噶， 系 佢哋有自己即系自家制嗰啲啦。就算啲人话咧喺智能电话最兴嘅年代咧， 嗯， 佢哋都仲系坚持我要用我哋揭盖式嗰啲电话， 系 即系玩好耐嘅。咁所以咧，佢话咧，原来而家你去到日本咧，都仲有唔少人咧，佢唔系攞智能嗰种，又或者唔系最新款嘅，仲系以前揭盖式嗰啲。 系 究竟揭盖式嘅旧式电话同2020有啲乜嘢嘅问题存在咧？系啦， 做咩啊？佢唔会 channel 唔啱啊！ 佢真系 channel 唔啱啊！佢真系 channel 唔啱啊！你想象唔到咧，就系佢话你有冇人试过咧？打开你部电话， 系 佢咪有嗰个日历噶嘛？可以教日期、教时间啊嘛？佢话你有冇发现佢有尽头噶？ 吓， 佢有尽头， 但系20啫，19去20呢个跳掣问题啊？ 唔系跳掣问题， 佢 话 即系去到2019年咧，佢嘅人生就尽咗完咗。 佢话咧，大家估计咧，因为咧，佢话喺日本咧就有好多嗰啲老旧手机咧，即系我头先见到有个牌子 show 出嚟咧，你就知道有几老旧啦。 系， 咪就系 Sony Ericsson 咯 ？OK， 咁都冇啦嘛，而家冇出噶嘛， 冇出手机。 咁你可以对翻，其实真系你可以自己计数噶，你上网你抄翻，仲有 Sony Ericsson 嘅话咧。佢仲可以叫最新咧，系几时出嘅？咁你就会计到咧，佢同而家相差几远啦。咁佢话咧呢一批嘅老手机咧，系仲用得冇问题嘅，平时都。点知佢话咧，原来喺佢哋呢一个2020年倒数之前咧，就有人发现佢话，咦唔系、哦，望一望个 calendar 咧，可能有啲人而家你佢哋喺年晚嘅想 mark 嘢噶嘛，譬如你12月25号你都想 mark 个1月3号有个约会嘅，一揿发觉，咦？原来去到2019年12月31号咧，再揿打横嗰个掣咧，去唔到啦。 哦， 系冇啊。 哎哟， 系冇啊。佢话究竟系咪代表 好唔吉利？我觉得 真系好唔吉利啊！ 即系你冇明天啊，简单同你讲就 系、是。 新嘅一年你冇咩啊？我冇新嘅一年 冇冇冇障碍啊！而家你系咪先？佢话你部手机寿终正寝咪好啦。咁于是乎咧，佢话原来咧有好多人咧喺12月31号之前咧就已经咧纷纷咧喺度话咧，唉惨啦，遗照啊呢铺，佢过唔到2020年。同埋而家大家问过嗰阵时佢哋谂嘅就系话，咁去到2020年。手机会点样显示日期咧？ 嗯， 系啦，会变咗啲乜嘢咧？咁样 我想知啊， 系啦， 咁会点？因为而家已经1月2号 啦，佢过咗啦嘛， 即系嗰批嘅朋友应该已经系会感受到原来系会发生咩事咯。 系啦，咁佢哋咧就有人咧直情系全程直播啊，咁因为佢哋有唔多嗰部手机噶啦嘛，佢就猛咁喺度影住咧，就话仲有10分钟就到2020啦，跟住第二格就仲有5分钟咋，仲有1分钟啊，好紧张，跟住一望咧，噔。首先佢真係过唔到2020嗰部手机。 佢自己熄机呀 唔係佢有显示日期嘅、 哦。 一跳19876一跳咚咚。佢变咗咩呢 时间系零时零分就梗噶啦。 系啊， 咁年月嗰度系变咗咩咧？ 星星井井三角形。 系零年零月零日咯。 哇， 佢完全跳唔到啊！仲要唔系话一步系咁，因为咧个个即系 佢哋嘅程式系咁，所以系一系列全部都仲系咁。 我怀疑呢个咧真系又要问嗰啲咩业内资深科技电脑界专业人士咧，可能佢就话俾你听，系咪真系旧式嗰啲手机咧？我估。佢譬如2000年嗰時仲有冇 Sony Ericsson， 好似仲有嚇， 有， 仲有， 但可能係有嗰陣時一定有。 佢個系統咧，可能已經發明咗100年啦。 可能 唔會啩？嗰陣時我未有手機啩，發明咗100年。 你點知嗰我哋一部手機，我哋部 手機咧100年之前喎。 冇啊，唔係講緊嗰啲，我哋部手機係過渡到噶嘛，我哋全部新啲噶嘛，相對 有啲似嗰啲嗰陣時即係2000年、 千年蟲 咯， 真係㗎，真係似㗎。佢因為佢日本各個即係地區嘅網友。都用他们的旧的手机全部都用到面对相同的情况是打到电话的，但是全部都变成零年零月零日所以他们说哇原来是同一时间的，还有什么人是受害者呢？就是还是用着他说那些叫做菲林机的相机，佢哋都有教， 可以用相 式嘅，旧 式系啦，因为佢仲系话用相用菲林底片嗰啲咧。嗱，我屋企冇啦，已经。但佢话咧，佢哋日本人又有，佢直情咧有啲咧喺个特卖场度摆咗出嚟咧，佢就话最后使用日期2019年12月31日。佢话因为咧，佢话佢又显示唔到2020呢个制式，咁而家咧大家就问系咪佢哋生产嘅嗰个时候咧，从来冇谂过话可能20年仲用紧呢部手机。冇理由啩， 又唔 其实如果你2000年嘅手机咧，头先大家都话啦 ，Sony Ericsson 佢2000年仲有噶嘛，可能佢都冇谂过系咪20年后你仲用紧咧？ 其实我谂佢哋20年后，即系嗰阵时20年之前咧，佢都冇谂过，原来就系一部手机可以嗰个转变变化咁大啊！ 系啊， 即系30年前你冇谂过，即系佢已经系可以变成一部电脑攞出街啦，系咪先？ 系啊，其实我哋而家咧系可以做一个测试嘅。 咩啊？ 你咪睇下而家我哋而家最新型嘅手机。去到几尽先？ 系咪无尽嘅咧？ 系啦，嗱，其实廿年一个单位应该实得啦，即系你。 但系因为我哋而家嗰啲手机咧，已经可以不断去 update 噶嘛。譬如我而家去到2083，我都见到。 哦，2083都 得。即系我起码我继续喺度转紧去，继续去噶。你想唔想知道你2110年嗰阵时啊？你生日嗰日系星期几啊？ 系啊，我都想知道。 我甩到2234都仲有啊！ 系咯，即系死唔死啊？ 可能真系唔同咗啦，那个制式，因为我哋真系唔了解佢哋嗰个玩法啦。 update 我哋嗰个 software 系啊，冇。错，即系譬如你喺2020年佢 update 一次嘅，可能佢又同你再 extend 咗多啲时间咧，但系当年系冇噶嘛，所以咧原来有啲即系手机佢会遇到呢个情况，哦，你嘅寿命就去到2019年12月31日，我而家好想知道嗰班人咁点用咧。系咪真系？ 咁其实冇得睇日子啫，佢照样其他嘅，佢用得一部即系讲真都咁旧咁有历史嘅手机，佢最主要都系负责沟通嘅啫。只要达到呢一点嘅话咧，睇唔到边一日有冇所谓啊？ 唔系佢系咪仲用到 WhatsApp 嘅咧？可以 用唔紧要啦，振兴下经济啦。 有 WhatsApp 噶， 可能出部奥运版咁样，你咪买集体日本人一齐买咯。 我觉得先有纪念价值啊！ 系啊， 我部手机真系2019年嘅限定版嚟嘅咋。好啦，我哋就听日再见啦吧。 好啦， 拜拜。